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嘅4月29号，又系一个新嘅星期开始啦，星期一嚟嘅，而农历咧就系3月21日。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同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喺6:08嘅早上，有 Ficky 同大家起身翻工翻学。 晨光每日一格。 自从有了网络的出现之后，我们经常都会在社交媒体甚至是一些论坛都会见到有一些冲突，有不同的意见的交流，也都有一些疯狂的骂战。不过原来早在未有网络的时代，文学的评论家都经常都是以一些文章来去跟大家去论战的。不过即使是遇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言论又或者观点都好，甚至是不认同对方的意见立场，我们都可以用理性和尊重的方式进行讨论。不过呢，无论在网络定是现实世界，文明的交流好像都越来越罕见，越来越罕有这样。因为有阵时即使自己想理性一点冷静一点，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些不讲道理的，又或者他的逻辑会混乱了，所以有时这些冲突都是避免不到，难以避免的。但是在这些充满压力的之下，就算这些摩擦冲突不断发生都好，当我们去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反思一下，我见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情绪会是怎样呢？我的感觉会是怎样呢？我会不会很生气呢？又或者，我会不会不开心呢？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些满有恶意的人，不断地挑衅又或者辱骂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不参与这样的对话，令到自己不会跌入这个争吵之中，一句到尾都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可以掌握自己的情绪是平静，平静地去面对，你就会发现其实都没什么事。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极限，才终于飞回我手里。 一首好有民调配搭一啲 rap 啊，好舒服嘅歌曲，令到我哋都好似回归到一个大自然咁样，系咪一种无忧无虑嘅感觉呢？嚟自周杰伦嘅《稻香》， 晨光 Coffee Time。 睇报纸，见到有好多开心嘢，好似喺琴日咁样，深水埗咧有一个大型嘅街头嘉年华，就系喺呢一个深水埗大南街同埋石硖尾街。虽然琴日咧天气咧就有落雨啦，但系有阵时又有太阳。但这个街头的嘉年华仍然是风雨不改，而当中有40个不同主题的摊位活动和一些大型的打卡艺术装置，而主题就是围绕着深水埗区的故事。不知道现在一讲深水埗，你会想起什么呢？我就会想起玩具街。小小个的时候，爹地妈咪成日都带我和两个妹，逢星期日都会去那边看看玩具。不过我们很乖的，我们看啫，不会留爹地妈咪买的。而当中呢就有六大的主题区的这个嘉年华，包括就是彼此学习、彼此聆听、彼此看见，甚至是有一些文创、街坊、客厅等等的摊位游戏，有一些工作坊，有手绘、手作的创作、手工的创作先啦，还有一些音乐表演等等的。咁咧，见到啲相啊，啲小朋友是玩得很开心的，玩下泥胶啊、陶泥啊。而这个嘉年华呢，它还可以给大家去换取一些优惠券和消费券。是什么来的呢？原来这些优惠券呢是可以给大家拿完之后就去到深水埗区里面的不同的小店去到帮衬的。就希望呢可以跟这些小店打下气，同一时间也可以感受一下多样化的社区面貌。活动上面还可以有一些年轻的音乐人表演看到，除了刚刚说的可以去一些小店支持，有一些小店都会准备一些免费的小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一个温暖和欢乐的气氛。而这个嘉年华还吸引了5000人去参加，5000人昨天下着雨， 证明大家咧都好想一齐参与喺当中。咁原来呢一个嘅嘉年华咧，就系希望举办嘅目的，希望可以大家感受到社区嘅魅力。咁仲话咧，呢个活动唔系为街坊而做噶，反而咧系街坊一齐嚟到去参与同埋实践，希望可以将深水埗嘅爱传到去每一个人嘅心目中，甚至系其他社区嘅每一个角落。而当中仲展现咗好多创意同埋同理心嘅无限可能添。当呢一啲嘅活动系开心嘅，唔单止联系社区同每一个人嘅关系，甚至系可以连结到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希望之后你住过一区都会有呢啲嘅大型嘉年华啦。呢一首作品嚟自 Gigi 严明熙，还有一首《救生舱》。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四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我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生活以后。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生活已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而我即将耗尽最这十罐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重飘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 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在同大家分享正能量卫星之前，同大家快啲睇下个天气预测先。星期一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之后咧就会渐转吹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咧，亦都稍后会有骤雨，亦都会频密嘅。而随后一两日嘅天气都系唔稳定，大家就要留意住啦。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睇到呢一个好人好事啊，嚟自边度嘅呢？广东。广东咧就有一名嘅孕妇、哦，佢就喺呢个小卖部咧，即系小食店买下嘢，突然之间，阵痛。但系咧就好彩有店主嘅冷静应对，最终 B B 咧系平安出世。咁而呢一个店主嘅贴心嘅行为都令到好多人都高度赞赏。咁其实事发嘅时候咧，呢名嘅大肚婆系同老公一齐噶，佢哋就谂住喺呢一个小食店咧度买嘢食，点知下一秒咧，就羊水穿咗。咁呢一个大肚婆咧，佢就即刻累低咗喺个地下，老公咧就即刻打999啦。咁但系呢个店主见到嘅时候咧，佢反应咧好迅速，佢就即刻揾咗一啲嘢嚟垫住个地下，俾个大肚婆瞓低。而之后咧就即刻攞啲毛巾啊、纸皮啊帮佢挡风。咁原来呢个店主就话，其实佢20年前咧仔仔出世嗰阵，佢就全程陪喺老婆身边，咁所以佢就知道大肚婆咧系唔可以冷亲噶，唔可以着凉噶。於是咧就搬咗好多嘅纸皮帮佢挡风，而呢个老板啊，仲见到店出边咧啲人行嚟行去，佢就直接闩门。佢话因为觉得咁多人望住妈妈，咁多人望住个大肚婆咧，系对个妈妈唔好嘅，而且都系嗰句，佢话大肚婆唔吹得风。咁经过大约1分钟嘅紧张等待，呢一个大肚婆就顺利生咗一个男 B B。而医生讲到之后咧，亦都帮佢剪脐带啦，仲话呢个小朋友好健康。咁老公就即刻对阿店主：，哎呀，唔好意思啊，好似搞到你，又搞到你个地方污糟晒。但系个店主咧，就即刻同佢讲：唔紧要噶。你快啲去医院先，我喺度执手尾就得噶啦，我清洁就得噶啦。咁而呢个老公咧，之后亦都再次去到呢个店铺嗰度，去向呢一个店主致谢。呢个店主啊，可谓真系非常之好人啊！希望我哋身边都多啲呢啲好人好事啦。 洁癖也许没法改变，野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晒那人不理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达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 是天星，往天上画圆形。有说实是假声，猎犬声，能珍惜心底有感应。以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袒露真心关上脸，而竟被识穿更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有疑风一日怀疑该失声。你说你可无情，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圆形。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自身大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手尾教我喜爱我自己。将你就最自由，在意就该开口，以群与极端都要守旧，从宇宙没尽头，随途监记征收，无聊知识听你未够。到了这一日，看似我也很淡定，银河多金默可跟我一拼。你有你的本领，喜欢偏偏觉醒，无穷邪意赠你星星。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这么寂静静谧。你也像漫天星，漫天星这灰暗深藏给你承托跟占领。 来自洪家豪的漫天星。6:29，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内地当局宣布，由5月6日起，将持商务签注赴港人士在港逗留期限由7日延长到14日，以及扩展人才签注适用范围到北京和上海。特区政府话，优化措施积极回应两地商界的期盼。内地当局亦都宣布，全国通办措施将会适用于商务签注。这些措施将会大大便利内地商贸人员访港进行各项商务活动，促进两地商贸人员往来。另外，扩展人才签注的适用范围到北京和上海，有助吸引更多内地人才在香港汇聚交流。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到访的美国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会面的时候强调，中方言出必行，将会在扩大市场准入、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继续落功夫，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特斯拉夜晚在微博发布马斯克和李强会面的片段的时候，说公司将会继续在中国深耕，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储能等领域和行业共同发展，加速清洁能源和自动驾驶技术落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同晚通报，包括特斯拉在内6家企业，一共76款车型，符合汽车数据安全4项合规要求。报道话，各地已经陆续解除对特斯拉等智能网联汽车的禁行禁停限制。日本众议院进行3个补缺议席选举，3个议席都由立宪民主党获得，执政的自民党悉数落败。这次众议院补选是自民党被捕出黑金丑闻以来日本第一次国政选举，3个补缺议席分别来自岛根一区、东京15区和长崎3区，之前都是自民党议席。其中东京和长崎的补选，自民党在选前已经放弃推荐候选人。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说，接受这次选举结果， 今后将会努力恢复国民信任。立宪民主党成员就话，首相岸田文雄应该倾听民意，尽快解散众议院，并且进行选举。美国中部多地近日遭到多管龙卷风吹袭，并且在俄克拉荷马州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死者包括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另外有几十人受伤。美国传媒报道，上星期五美国一共有五个州报告83宗龙卷风，其中内布拉斯加州和亚奥瓦州灾情严重，是同埋艾奥瓦州的灾情严重，相关地区在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再出现38宗怀疑龙卷风，龙卷风直卷俄克拉荷马州，并且移向德州西北部、密苏里州西部同埋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当局之前话，风暴造成超过30人受伤，几十间房屋被毁或者受损。州长斯蒂特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同音乐无关的音乐人，即是点解啊？金宝老师， 音乐斜杠族， 我哋音响科系喺 arts 同埋 technical 中间嘅，例如点样捕捉大气里边嘅声音，然后化作成嗰啲声景啊，咁呢啲系非常艺术性嘅。另一方面咧，佢亦都系涵盖咗物理啊、computer science 啊，咁各种各样嘅嘢嘅。 更多有关音乐相关工作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音乐斜杠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6，继续翻到嚟神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今天早上我觉得个天气其实都算系唔错噶啦，即系比起之前咧，成日都落住雨，咁起码而家咧个地有阵时都系会发觉有啲湿湿地嘅，但系起码就唔使成日都系拎住把遮出街，所以 OK 嘅。喺星期一嘅时间咧，我哋都系充满住一种期盼嘅心情啊，雀跃嘅情绪，甚至乎咧就系快乐嘅情感去到迎接我哋今天嘅一天。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都见到咯，呢一个机构喺香港咧都已经成立多年啦，啊，即系年纪仲大过我啊，咁啊话到。一个1974年已经成立嘅消委会、消费者委员会，咁佢哋喺1976年咧就出产，系咪真系系啦，真系叫出产第一本月选择月刊，咁啊面世，咁啊一直咧就透过一个即系进行产品嘅测试、服务嘅测试、市场调查同埋研究等等，咁啊大家都知啊， 在咁多年以嚟咧，特別係近我諗即係近呢十年啊，佢哋嘅商會嘅報告咧，甚至乎連啲年輕人都非常之中意，即係完全咧就冇斷層嘅，完全咧都係能夠咧就係承接住唔同年代嘅範疇嘅朋友一樣咧係喜歡佢哋嘅報告，咁啊就連埋唔同界別嘅朋友，例如你係中意煮飯嘅，你受落啦。又或者你是运动界别的朋友，你只是看波鞋看风褛，消委会都有一大扎。咁佢你讲家电的又有啦，如果你是入这个揸汽车的靠这个揸车搵食的话，其实佢都有讲到啲汽油啊各样嘢。咁当然而家多了电车啦，咁但係睇返咁多年以嚟，佢的而且确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报告俾到呢，就係唔同界别嘅朋友，洗头水又有，沐浴露又有，啲真係乜嘢界别呢佢哋都做过。咁科技都一日千里啦，咁消委会亦都不断咧就会进步噶嘛。好啦，咁消委会咧亦都话到啦，咁由于即系年代都已经不断去到演变嘅关系，佢哋亦都会与时并进。咁所以咧，消委会嘅网页啦，同埋多个嘅社交平台咧，佢哋都发放出一个信息，咁希望咧就俾大众能够咧就系更加方便掌握得到咧。就是一个消费的资讯。那么多年以来，其实他们都透过网上的社交平台累积了庞大的读者群的。那么看着消委会都踏入50年了，哇真是50年了，1974年今天去到今年2024年，真是50年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所以呢，他们为了庆祝这个这么重要的生日呢，那么所以呢就要有一些特别的庆典啦。好，咁可以呢搵埋 Vicky 呢就同我哋一起讲下啦。咁话说我讲緊呢一个消委会有50岁生日啦。咁所以呢就有好多嘅庆典生日礼物呢就叫做祝贺同佢哋祝寿嘅非常之好啦。咁最强嘅生日礼物呢就係选择月刊。咁亦都呢就係定于2025年啦。是2025年，即是仲有大半年的时间。1月2号开始全面免费开放网上版呢，就俾广大嘅市民去到阅览嘅。 哦，咁网上版又几好喎，因为而家有好多长康啊都为咗环保呢就唔会印实体㗎啦。咁有网上我觉得几好喎。 佢亦都会印实体嘅，咁但係同时都会有呢、這 个。实体可以攞嚟做纪念。 唔係纪念嘅。咁实体即係譬如喺一啲场合入面，即係我举例咁讲啦，例如医务所咁样，咁可能佢哋亦都会选择呢就继续购买呢个选择月刊，咁放喺个诊所嗰度，咁有人坐喺度嘅时候呢排緊隊，咁就可以咧就睇一睇咁樣，咁所以兩邊亦都會有，咁而網上版本咧更加就免費，去到俾廣大嘅市民咧就可以欣賞同埋閱讀啦。 哦、 好啦，咁市民就可以隨時隨地就掌握得到呢個消費嘅情報。嗱，而家咧。如果有喺网上面揾消委会嘅报告咧，其实就可能会透过其他传媒嘅一个总览咧，会比较上多嘅。咁啊，选择易康嗱，当然佢哋都即系强调啦，会继续咧就提供一定数量嘅印刷版，免嗱亦都系免费分发俾唔同嘅机构嘅。咁啊，到时咧就市民就可以喺一啲指定嘅场所嗰度，即系例如康文署，我鼓励估计啦，因为佢就话2025年嘅事。咁當然而家都係估計啦，即係例如咁同政府合作，譬如康文署核下嘅場地就會有呢、這個月刊咁樣，咁啊俾市民咧就大眾咧就可以去到睇嘅，咁我覺得幾好，因為真係好多嘅消費報告咧都係靠佢而知道咗咧嗰個嘅品質嘅保證啊，係啦，即係頭先都提及過好多啦，例如衣服啊、汽車嘅燃料啊等等，咁所以我覺得咧係。我是喜欢的，即是当他甚至乎免费开放，连那个即是直接讲，好像我们这些会收到他们的电子邮件啊，即是那些详情的时候呢，连那个呢啊都已经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你说几好呢？那你说如果有些即是选择月刊，那有些朋友可能都会怎么说啊，他们会去 book 的，去订的嘛，是啦，给钱，那么逐个月订的，那可能一给就给好多钱的。咁所以佢哋咧喺2024年4月25号啊，咁即係前几日嘅时间，佢哋正式宣布咗出年1月2号咧就免费啦。咁所以咧，嗱，佢有个筹备期嘅，佢会透过唔同嘅渠道咧就联络受影响嘅订户同埋有关嘅登记退款申请手续嘅。 哦， 係啦，即係佢会俾返钱你嘅。咁啊，最均真噶啦，咁我断估佢应该系会有一个最有效嘅退款方法俾消费者，佢系消费者委员会嘛， 咁佢嘅方法梗係我相信佢係最好啦。咁佢咧就會話接受退款嘅登記啦。咁啊，訂户經過電郵或者就係郵寄收到咧退款嘅申請表格嘅。咁然後填妥之後咧就 send 翻到俾消委會啦咁樣。咁由呢個2025年1月2日開始咧，咁就選擇粵康咧就正式咧就係免費啦。咁亦都會分階段咧就處理退款嘅。咁啊，訂户亦都會喺3月31日。2025年3月31日或者之前呢就收到退款的支票，所以就相当之均真、也都不需要担心呢他就会吃了你的钱的，他们消费者委员会容许我再次强调。喂，有没有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其实对你来说是系即系好帮到手嘅咧， 有譬如啲护肤品啊， 哦系， 系啊唇膏啊、沐浴露啊， 洗头水嗰啲系咧，你有冇睇啊？ 有， 系啊， 即系我哋都会睇咗之后，都会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因为 宠物用品嗰啲，你都应该成日睇， 都有。 系啦， 呢啲先知道，因为你用啊， 系啊， 即系譬如嘢食都系啊，其实 系啊， 因为你要食落肚啊嘛， 系啊， 咁呢一啲你用得多，你长期譬如洗头水用得多，你一定会潜移默化，如果有影响嘅话咧，你都会阻塞毛孔咁样， 系啊， 咁我觉得用嘅嘢或者食嘅嘢就需要留意嘅。 其中一样我最中意消委会嗰啲报告出嚟嘅时候咧，即系例如咁讲啦，例如风筒，咁之前佢系做过风筒，咁就可能有啲牌子就特别标榜佢劲啊咁样，咁佢哋做嗰啲风筒或者吸尘机呢一类型。嘅产品嘅测试嘅时候咧，当大家一直以为佢系最强嘅一个配搭嘅时候咧，有啲可能理所当然佢都有排名非常之高嘅、但系有啲咧可能真系价廉物美，个价钱系相对嚟讲低，但系佢仍然喺消委会嗰个嘅排行榜上面，其实佢攞个星星咧系相当之高嘅， 功能上 系啦，即系例如咁讲，可能一件嘅电器。佢就3000蚊，佢可以去到5粒星嘅，咁呢个佢当然犀利啦。但系隔篱嗰件咧，佢只系需要咧300蚊，佢已经做到4粒星嘅效果。咁消费者就精明嘅话咧，就应该会识得选择啦。 果然系爸爸吓， 你仍然可以选择5粒星3000蚊，咁你要劲啲嘛。咁但系你想悭嗰2700蚊嘅话咧，你就可以选择一个300蚊嘅。 300蚊都有4粒星。 系啊，佢好多呢一类型嘅产品嘅，所以我自己真系觉得咧，呢啲系帮到好多人咧就。唔係話淨係慳錢，因為你既然買得一件嘅產品咧，你未必係慳錢係你最終嘅目的。相反嚟講，你用咗一個錢去到得到一個相應嘅服務咧，呢、這個先至係最重要消費者想要嘅嘢嚟嘅。咁、我俾咗300蚊，但係原來即係借渣咁嘅價錢，但係我竟然有即係強勁嘅回報嘅話咧，咁呢個就係精明消費啦。咁、我自己咧都有多次啊，都係透過消委會嗰啲報告咧，即係例如我自己中意行山嘅，透過佢哋嘅報告咧去到選擇一啲波鞋咧，你真係百睇不厭，因為你發覺原來大家心目當中喺山界嚟講，諗住佢呢一個牌子係好勁嘅，冇走雞嘅，但係原來有一啲嘅版本咧。都是價廉物美的，咁啊變咗經過消委會報道之後啦，咁啊瞬間就斷貨啦，嗰啲價廉物美嗰啲，咁都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嚟嘅。咁所以就如果佢喺2025年開始，甚至乎免費喺網上面俾大家閱讀嘅話咧，咁我諗佢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个 server 要做得好，系啦，令到大家 因为好多人都会想睇啊， 系啊，好多人都想睇啊，即系我自己都会望住啦，风褛啊呢啲咧，我都系睇好多噶，系啊，咁可以帮到好多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迟啲2025年开始咧就可以搜罗多啲更加多呢方面嘅资料啦。好，咁啊6:46啊，咁望望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而家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嘅。而家咧望到出边咧就系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1%，所以咧都仲系有少少湿气喺度噶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6:46啦。 紧会扼杀了默韵，如自由片断线飞向下个乱枕，焦急最多勉强合衬，过于恬淡地爱渐渐磨平吸引。走到尽头，谁能任你保留？谁参破？ 凡人无力掌握所有，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终归爱到绝望。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接受错，学习明了后果。落下疮疤再复原，才能学会安全而差错。那来磨练怎么分寸？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终归爱到绝望。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相错就错，放胆领错，暗示还为合魔。并没谁强大到一生只有对没错，猎人来往留下什么？就当在情路寻觅的亦曾迷失过，也许错误过，才沉淀过，犯错出自为情传下歌。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用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继续错，让别离来受苦。或对的有天会找到你。 Hello， 一首作品嚟自安俊豪《墨菲定律》，都系有份佢自己作曲噃，作曲噶噃吓。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早上，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最近咧，網上面有好多嘅唔同 social media 啦，或者一啲嘅媒體咧，都喺度講緊龍眼係、淡眼係。咁我自己都有上網話試下做啲測試啦。我睇完之後咧，我都係唔係好明嘅。最後尾我可能得出咗啲結果，但我又唔知道自己適合咩喎。呢個時候咧，梗係揾定我哋嘅星級化妝師阿東。早晨，阿東。 早晨。 咩叫淡眼係？咩叫龍眼係咧？你可唔可以大概講少少咧？ 其實淡眼係代表自然嘅妝啦，籠統嚟講就自然啲、清新啲嘅。 嗯， 如果濃眼係代表一啲好鮮明嘅眉毛顏色同埋唇妝嘅顏色，同埋成個輪廓會好深，即係好霸氣咁樣，係、哦、啦，即係好 strong、好強勢嘅效果。 咁點樣去判辨自己係喺淡眼係嘅妝容靚啲，定係濃眼係嘅妝容靚啲咧？ 點樣我哋分別去適合淡眼系或者濃眼系呢？其實有少少測試嘅，分辨一下自己五官嘅輪廓嘅大小或者深淺度啦咁樣。如果你五官嘅佔嘅比例大，即係例如話本身有啲人眼睛係好大嘅，或者係個唇比較豐厚啲嘅，咁就可能五官佔嘅比例比較大啲啦。可能比較單眼皮細啲嘅，個嘴好細嘅，咁就細啲啦。咁如果五官佔嘅比例比較大嘅話咧，其實你係屬於比較偏向啊，暫時偏向咧係濃眼系嘅妝容嘅。如果假設你係五官比例佔比較細咧，就適合淡眼系嘅妝啦。 哦，咁我諗下我係咩先？我應該係五官比例比較細嘅，因為我唔算好大隻眼，又唔算勁厚嘅唇。咁所以應該係淡啲嘅， 係啦。咁仲有一個小測試嘅就係類似話，如果假設你個鼻本身天生好高嘅，係、啦，咁同埋個眼窩好深嘅，就適合比較濃眼系嘅。 哦，咁我一定唔係啦。 咁如果本身你嘅山根即係個鼻梁比較扁身少少啦，或者鼻頭比較圓潤啲咧，其實你就比較適合淡眼系啲。 哦，咁一定係我山根有啲矮 嘅。係啦，你唔好咁講自己，因為其實冇分靚唔靚嘅，即係我覺得淡眼系、濃眼系都好啦，都冇分靚唔靚。我自己覺得係個人嘅氣質問題啦。咁當然係，選擇啲氣質咁好係咪啊？ 你真係好啊，東，我都覺得啊。 同埋仲有一個小測試啦，就係或者幾開心啊，做埋嗰個臉部嘅輪廓有冇棱角。 哦， 係啦，即係如果本身你係頸骨好高， 嗯， 鎖骨位好強，或者係本身成個骨感好強咧，比較適合濃眼系啲嘅。 嗯， 但係本身天生圓圓啲嘅面型啦，咁可能就比較適合啲淡眼系嘅妝容啦。 哦 ，OK， 咁頭先你講咗三個條件啦，咁、我相信冇可能係可能係好一致性嘅，全部都係龍眼嘅。咁可能如果你有啲係哇，我有兩個似淡眼，一個似龍眼，咁都可以選擇多啲咯，就淡眼系嗰款嘅妝容啦。咁好啦，我哋試下講下，分別講下先啦。第一個就淡眼系啦。咁如果我係船仔咁樣嘅，我都應該係屬於淡眼系。如果大家想睇我咩樣，歡迎嚟到我哋嘅社交平台望一望啊。係，咁就可以望一望我個樣，咁就俾個參考大家。咁如果係咁嘅話，我應該係化乜嘢嘅妝感呢？ 因為其實淡眼系咧，可以咁講話，令到人有個親切感同埋一個冇距離感嘅妝容，之後入屋啲嘅好親民啲嘅感覺咯，係啦，好親切嘅感覺。咁所以其實淡眼系個妝容會比較自然啲、清淡啲嘅，即係你發覺有啲人可能船仔化完個淡妝，你都覺得好精神啊，已經 係 咁嘅感覺。但有啲人嘅女士可能屬於濃顏系啲嘅女士，你發覺佢化完淡妝都覺得咦點解冇乜血色嘅，好似好暗沉咁嘅咁樣。濃顏系嘅女士就係咁啦，所以船仔你好適合啲淡眼系嘅妝。即係好自然，所以頭先誒聽眾都唔知啊。頭先同薯仔講話，其實你普通化一個唇色可以做得好靚，即 係 好精神嘅啦，已經。 係啊，頭先佢話就咁化一條眉，之後就咁 化兩條眉。 哦 ，sorry， 係兩條嘅，你講得啱。化一條眉就有啲恐怖啦，係啦，化兩條眉，然後再搽埋個唇膏咧，其實我已經可以 OK 啦。慳翻曬啲化妝品，我聽到都開心。 但係個底妝都好緊要，淡顏係要化一個有啲光澤感嘅底妝會好啲嘅。 点解嘅？ 因为我哋唔化妆嘅时候咧，皮肤都有油脂。 嗯， 所以你发觉我哋化完底妆之后咧，你发觉我哋要搽水粉，令到我唔出油嘛。 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有少自然嘅透光嘅效果，即系因为我哋模仿我哋化完又好似冇化嘅效果。 即系艺术眼啦。 系艺术眼啦，咁我要化少少光泽感嘅底妆会好啲。 但系咧，我成日都有个疑问。我咧搽完一啲光泽感嘅可能 cushion 或者 base 啊。然後我又搽翻碎粉，咁咪佢咪又變翻 matte 咯？咁我應該點做啊？ 嗱，因為咧，始終氣墊粉咧，其實主要係韓國 heat 起先嘅，因為韓國始終比較乾燥啲，唔似我哋香港咁潮濕。佢哋搽完氣墊粉之後 ，cushion 之後係唔搽水粉，佢哋又好靚咁出街啦。 係咯， 但佢哋唔會甩嘅喎。 即係好少 係夠乾，佢哋皮膚或者可能佢哋嘅氣候夠乾夠清爽。 係啊， 但香港潮濕嘛，你必須要搽水粉。 係咯，咁點算啊？ 你搽完水粉，但你又想保持個光澤感咧，你就喺皮膚上面加個靚身嘅光影。 哦，咁但係個光影我係加光影膏啊，定係光影粉會啱啲咧？ 我覺得光影粉，因為始終係會定妝啲，粉妝嚟嘅，同埋啦。點解坊間會推出一啲底妝產品有分靚同唔靚咧？ 係咯係咯。 如果嗱靚嘅底妝產品再搽完水粉，出完油就會靚，會更加靚。 哦。 但如果你霧面嘅粉底再搽水粉，出完個油嘅程度會低啲，因為始終你搽完個粉狀咧，其實你出完油之後就會吸收咗嘛，就冇咗啦。 係 啦。如果你霧面粉底咧，佢就會出油會少啲嘅。但如果係水潤啲嘅。底妝咧，佢就出油程度會高少少啦。 哦，咁所以其實點都好啦，你都係要用 都要加水粉， 係啊，你都要加水粉， 同埋 水光機係真係用翻水光機嘅底妝係會好少少， 水潤啲嘅底妝。 係啦，咁當然啦，大家就加翻一啲嘅光影落去，咁就令到自己更加似韓國嘅嗰種水潤感啦。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個修容係咪反而係唔需要話好強調嗰個陰影光影就已經好夠啦？ 其實淡眼係唔著重於修顏。咁當然好基本嘅修容，可能每個女士都想啦，又想塊面細啲啊，個輪廓深啲啊咁樣。但係其實唔會特別好著重於呢樣嘢。 嗯。 咁相反，反而係著重於個胭脂。 哦。 因為必須要有少少氣色啊嘛。 係啊。 佢哋會大範圍使用自然嘅胭脂顏色咯。 咁咩叫自然呢？ 最近2024春天都講咗興一啲蜜桃色系，你可以大範圍使用淡蜜桃色系嘅胭脂咯。 哦， 系啦，点为啲自然咧？可能色调未必可能主要关事，而系你个显色程度。 哦， 即系可能我用荧光粉同胭脂都得噶，但系你显色程度唔高都冇问题。 哦， 即系你搽出嚟唔会搽得好夸张咯。 即系唔系好似一笪红色嘢喺你个深深咁样印喺你块面咁样， 夸张， 好似麻麻溜 pat pat 咁。 系啦，就 唔系呢个程度咁样。咁如果系咁嘅话，我条眉系咪都系话好自然就得咧？ 诶，自然嘅野生眉就可以啦。 啊，咁唇色其實我應該都係揀翻啲自然，即係貼近我唇色嘅唇膏啦，係嘛？ 同埋比較滋潤啲嘅唇膏會好啲。 哦， 滋潤啲嘅唇彩或者唇油啊都可以。 即係 glossy 啲係嘛？ 係啦，之前都有講過，2024今年都好興類似淡眼系嘅妝容嘅，就有春天嘅妝容都好適合呢個淡眼系嘅妝。 嗯，其實咧淡眼系有冇啲咩代表性人物咧，可以特登俾大家參考一下咧 ？IU 咯 ，IU。 哦，韓國嘅知名歌手 係啦 ，IU， 你發覺佢化好淡係個妝容好適合佢嘅，你好少見到韓國知名歌手 IU 會化啲好誇張嘅煙燻眼出嚟嘅。 嗯， 佢適合嘅， 佢化完都靚嘅， 化完都靚嘅，即係佢 OK 冇問題嘅。但你發覺佢普遍化妝師都會幫佢化翻呢個類別嘅淡埋嘅妝容。 我都係，佢係真係咧係淡妝，我覺得咧係會。似鄰家女孩多啲，個親和力會強一啲嘅。 同埋就算佢嚟香港開演唱會咧，佢都唔會化到好誇張、好濃。 係啊係啊，佢演唱會嘅妝容都唔好好濃喎。係啊係啊，其實都幾好啊，我覺得。 因為想突出翻嗰個人嘅個人性格啊嘛，即係個人個魅力啊嘛。 真係覺得淡顏係幾好，因為咧真係好慳化妝品啊，同埋咧我覺得做嗰個程序咧係冇咁複雜嘅，即係我條眼線應該都係唔需要非常之厚重啊，唔需要好長。是不是都是用一些淺色的眼線其實已經是沒問題的， 其實可以用啡通眼線都可以，不過不建議用一些對比度很強的眼型，即你沒理由坦白是我化過很誇張的啡色深啡色下去，你不會用一些可能藍綠色、啊、或者紫色很誇張，所以用一些自然色系的通調，可能大地色系會金色、啊、或者淺啡色都可以、對比度沒那麼強。 是啊，如果大家是淡顏系的，又回朝頭早好似船仔咁六點咧，擦個底妝，畫埋條眉，擦埋個唇，加埋胭脂咧，哇，出得門口啦，已經非常之高興。 五分鐘應該 OK 冇問題。 係啊，冇問題啦，呢、這個間接性教埋呢一個嘅朝頭早妝容。咁所以如果是淡顏系的女士們咧，你哋有福啦。非常之幸運啊！咁所以如果係淡顏系咧，今日就識得化妝啦。不過濃顏系嘅你唔緊要嘅，我哋下一集咧會繼續講噶啦。拜拜。 时间嚟到6:59啦，咁啊25度嘅气温，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我哋转头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啦，咁啊同各位咧一齐睇睇咯，咁啊7:08啦，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就有 Didi 喺度。 早晨 ，Didi。 交通系经常咁学啦，搞到我笑系咁笑，忍唔住笑。呢次我最忍唔得笑啦，笑完未先？咪又讲啲咪笑话，真系咧， 唔系笑话，唔系笑话嚟噶，真嘅件事。 都唔好笑得咁开心啊，笑咗好耐。咁啊系真嘅， 系啦。 咁又成啲哈碌嘢，大家都几好笑。 系啊，系。咁啊有机会呢、這个真係要有机会，虽然难啲係啦，同大家讲下睇下有冇机会深下深下。 係啊，将佢嘅原本所有嘅故事讲晒出嚟。所以有时啲人呢成日话好鍾意讲返以前嘅怀旧，其实都几得意嘅。 係啦， 係咪啊， 回想返就会开心啦，好似小白咁，一回想当年。 真係好开心。你听到你唔开心咩？ 我唔知有未听 過。即係你估唔到原来喺咪前有好多嘅变化。 係啊，所以做节目就係咁样囉。我哋係点样讲啦。 我哋真 係 live， 唔係剪帶， 即時啊！ 呢啲即係頭先同阿 Didi 咪後傾嘅 case 嘅話，其實剪帶就一定會剪咗佢啦。 梗係啦， 唔剪應該唔會咁錄添啊，應該 唔緊要。我哋講翻啲唔正常嘅交通先啦。 係啊， 係啊，今朝早有啲緊急維修影響到封路啊嘛，咁都緊要嘅。喺荃灣㗎，喺荃灣嘅海 城路啦，咁海城路去翻大河道方向，近住保安商会黄少卿中学对出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啦，不能够由大涌道左转入去海城路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大涌道左转入去海城路啦。咁另外长沙湾嘅大南西街都系水管急收啦，大南西街去翻琼林街方向，近住长顺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嘅，经过小心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有屯门公路。不是屯門公路，是後少少嗰段元朗公路。 哦、 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福亨村嘅，就係咁啦。 係、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如果交通方面咧，突然之間有啲阻塞嘅話咧，咁啊冇乜嘢嘅，好快脆就會過噶啦嚇。 係啊，咁啊通常要留意住我哋交通消息啦。點解咧？每一單壞車又好啦，意外又好，最跟住就係睇佢幾時清理好。咁當然啦，如果好長嘅龍嘅話，你清理咗都起碼要七個字啊、八個字啊，啲車龍先消散。 係 啊，啲撕碎啊，唉，我都唔明點解依排撕碎，朝朝早啲同事翻嚟塞個幾鐘頭啊，佢話可以好麻煩啊。係啊，咁就算係清咗啦，都要一段時間先 消化到啊。 係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住我哋啊，幾時有意外，幾時清理係最重要。 系咯，我自己喺路面上面行驶嘅时候咧，我都即系好关注路面嘅情况。咁、第一就千祈就唔好咁八卦周围望啦，即系专注驾驶啦。第二就系都会好留意住，如果我系要用隧道或者桥嘅时候咧，佢就即系政府都好清楚，即系话咗俾大家听，佢到底大概所需嘅时间系几多？ 有显示牌系， 有显示牌嘅。咁、自己再不断去到第一望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跟住亦都可以咧就睇下一啲譬如数据上面嘅分析。咁啊，從而咧就揀選一條最好嘅路嘅。咁、我永遠都係咁樣，同埋咧，即係喺駕駛嘅時候，盡量即係你要 set 個地圖唔緊要。你開車之前已經 set 咗佢。 係啊， 係 啊，係啦，梗係啦。 唔好去到一路揸車一路撳啊， 好危險， 好危險、 真係要諗定自己睇清楚。今朝最要你行開套路講啊，哇，會唔會好塞車啊？ 係咯， 其他道路會唔會好塞車啊？如果係佢哋自己改行咯，即係例如思瑞好塞嘅，或者你改行大埔道啊、城隧啊、大老山都可以。 係啊，係 啊，係啊，所以自己要識得醒目啲咯。所以我都話咯，有時好得意嘅，有時啲好邪。 係啊，好邪。 係啊，好似你機場咁樣，因為我同我個仔都咁講啊，有時你朝頭早。唔代表唔塞車嘅，最慘就喺機場走唔到。如果你選擇咗搭巴士嘅話，咁如果你有意外有其他嘢嘅話，咁你咪可以選擇鐵路咯。 係咯， 係啊，你啲遲機飛機唔會等人噶嘛， 飛機唔等啊， 係你遲就遲噶啦，你俾咗錢啊，你嘅事咯。 除非你嗰個係私人飛機啊。 啊，咁啊，私人飛機就唉唔好講啦，呢啲咁例外嘅。雖然我知小白你將來會有，都唔好咁快講住。 記住邀請我哋搭下喎。 我將來會有啊，不過真係好多年之後啊，你記得俾翻架我啊。 明天人有願望咪開心啲咯。 不過我想話咧，其實有一個平靜嘅心或者互相幫助嘅心好重要。我記得上星期好大雨，我出去揸車嘅時候咧，咁係大雨到咧我。开最劲嗰个水泊咧，我都睇唔到前面个路，好大雨。咁但系好在咧，其实我系第一次揸车遇咁大雨啊！ 系咩？ 我自己都有啲其实系紧张嘅，系有少少惊，因为太大雨啊！你侧边两块镜咧都睇唔到，但系好在就系你会 feel 到前后嘅车咧都慢驶之余咧，佢哋嘅灯咧都俾你指，因为你见唔到侧边条线添啊，白色嗰条线咧都睇唔到，系真系靠前面架车去帮助。咁我觉得呢个互相帮助咧，系令到我嗰一日好彩咁大雨，前后嘅司机都好好咯，即系有大家有适当嘅距离啦，但系佢又唔会行得好快，然之后我见唔到，因为靠前面嘅嗰个车灯咧嚟到去睇到前面嗰条路 啊。所以我成日都谂咧，恶劣天气之下真系唔好揸车。 系 啊，其实黄雨红雨都唔好揸车，虽然你话系短暂或者个零两个钟咁样，好似上次星期五啊，黄雨刮咗成四个钟头，好似差唔多。咁你就要小心啲咯，如果可以选择公交嘅就搭公交。 系啊， 但系好似你哋揸开车可能就唔惯嘅，都明白。 揸下跟住落大雨啊， 系揸揸又冇大，大雨冇得走啦。你即系车泊埋一边都可以嘅，安全嘅地方啊，泊埋一边啊。嗱，影线大家要好好利用，因为叫影线啊。影线咧喺里边系唔会阻住行车线噶嘛，好多时啲坏车都拖咗埋影线啊嘛。我都提议咧系啱嘅，小白。如果落大雨或者恶劣天气咧，就真系要泊埋一边。我试过嗰次落冰雹啊。香港啊，喺荃灣啊，哇黑到喎， 直 情個 van 仔，我搭嘅 van 仔嘅 van 仔，噼哩啵噼哩啵噼哩啵一萬賣曬嗰啲新聞，當然有，哇嚇到我好大聲啊！跟住我司機醒目喎，真係拍埋一邊啊，佢唔敢開，我覺得係安全嘅，咁大家都覺得安全，所以咧出門口預翻鬆少少時間，唔好慣遲到啊或者其他嘢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嘢。 係啊，而家叫有個 terms 叫咩踩點啊嘛，意思即係話啲後生仔講嘅，意思即係話我啱啱搭正攤邊，好似我搭攤邊咁樣，我就去到嗰個目的地。 梗係冇啦， 咁梗係唔好。 不過唔係㗎啦，小白你唔好咁講，人哋話我哋歐㗎啦，而家真係唔好講。 都唔係，但係如果你話準時係美德嚟嘅，我覺得預早翻。 準時唔知係美德，其實早到都係美德嚟嘅。係 啊， 所以我約人咧一定早到。識我朋友知道我好憎人遲到，可能我有少少職業病啦。係啊，所以我另外一半咧就出門口咧，哇！真係催幾廿次，我真係好怕。 係早到都係一個美學嚟嘅。點解咁講咧？就通常如果你話有啲專家就曾經講過啦，話早到咧大概10分鐘咧係最好嘅。 冇錯， 即係例如我去人哋 office， 咁我約咗佢7點鐘嘅，我6:50已經上到上去，然後我就通知佢我已經到咗啦，跟住我就坐喺度安頓我自己，等於我都有走上走落噶嘛，咁令到我就都係可以安頓平靜翻自己。咁樣對你一陣間，譬如你見人啊，或者你哋洽談任何嘢嘅時候咧，個腦筋會清醒好多。 你講得好啱，除咗依樣嘢咧，例如你出門口漏咗一樣嘢咁計啊，你預咗10分鐘嘅話，你去到搭車嘛，一落到樓下知道，哎呀死啦，原來唔記得帶嗰樣嘢電話咁重要啊，你回頭翻去攞翻嗰十分鐘，你翻去都唔會 遲。 所以其實係盡 量以理名言， 係啊，即係約早少少咯，我覺得。不過大家盡量咯， 準時都係互相尊重嘅嘢。 係咯， 係唔單止尊重對方，都係尊重自己。係 咯，即係好似今朝咁，我哋5:45已經喺呢間房同 Vicky 相會，幾好啊？ 係咪啊？係咪啱啊？一定要。 然後大家絲絲然去到準備，又唔好話臨急臨忙，跟住又 time bit 啊，點算啊？新聞入咗嚟啦， 我哋做廣播更加唔可以。 梗係啦。 但係我同我仔講，我喂你約人幾點啊？你約人9點鐘，唔該你8:09到，跟住先。你知唔知我仔講咩？咁早到做咩啫？次次去到咧都要等佢哋嘅。咁我你啲朋友真係唔啱，因為啲年青人有時候真係咁。 遲到唔得 不過都有好多年輕人係好準時嘅。咁 當然啦，一 足 高就唔可以打算。 冇錯，係啦，樹大都有枯枝。 不過大家聽咗之後咧，可以同啲父母聽都可以教一教啲仔，同啲仔講下， 分享下啦， 分享下啦，唔好話教，分享下其實咁咧都有好處喎。終歸咧會有一次你係會用到呢一樣嘢係得著嘅。 係啊， 我都相信。 係啊，而你用咗一次係得著嘅時候，你就會銘記於心，跟住就會成為你自己嘅一個過程。 唔知咧，我哋成日咧好似我同你小白，當然啦，你後生我好多啦。 唔係，咪千祈唔好咁講。 咁即成日都好記住長輩講嗰啲嘢，其實真係咧好有用。 係 係啊，所以大家盡量啦嚇，做到就做啦，做唔到真係冇辦法啦。盡量啦，盡量啦。 做到嘅做到嘅。 嗯，我仲有啲特別嘢講喎，真係開心嘢啦嗱，相信大家咧中文咧就會叫微乜。呢一個支付啦嚇，英文就叫 WeMoney 啦，大家講明少少啦。咁呢一個嘅支付工具咧，好犀利喎！佢而家開始咧，喺前幾日啫，佢可以覆蓋到15個城市，一碼即數入閘，無縫搭地鐵同巴士。因為其實咧，你知啦，而家香港好多人都港人北上啦。咁咧，上年嘅年底咧，其實可以用嘅咧，呢一個支付系統啊，就只係咧廣州同埋佛山。但而家咧加多13個，即係總共有15個城市，可唔可以講啊？可以講啦，有冇時間？我 今日 冇時間。嗱，深圳啦、上海啦、重慶啦、武漢啦、杭州、廈門、西安、鄭州、青島、肇慶同埋成都啊，咁你知用咗呢一個支付系統咧，可以慳翻啲買車票啊，亦都係穿州過省嘅時間啦。咁可以享受一個嘅電子支付嘅方便啦。咁喺內地嘅公共交通工具咧，用呢一個乘車二維碼入閘，因為你一撳落去，你見到啊，因為有個乘車二維碼啦。咁樣咧就大家就唔使話嘥時間排隊啊，買實體卡啊，同埋找續。你記唔記得同你講過上次我喺深圳就係排幾耐啊，買實體卡，去到佢同我講話，淨係買小童飛，然後冇得買單程嘅。喺深圳嬲到爆 啊！ 咁跟住算啦，咁自己嗰陣時唔知嘛，而家好好啦，有依個支付系統咧，原來就可以喺深圳都用到嘅。咁喺內地依一個嘅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用到啦，只係用依個二維碼對準嗰個閘機數碼，咁就可以即刻搭到啦，同埋俾到車錢啦，真係非常之簡單方便。但係最特別係咩咧？頭先我講。嗰15個城市啦，除此之外咧，最特別就係去上海方便到不得了。點解咧？係上海先有就聽住啦。因為用大家用呢一個嘅支付系統咧，可以搭呢個叫做乘車碼咧，就可以搭呢個除咗地鐵、公交咧，仲可以搭呢個上海嘅渡輪。 哇！ 做一次浮列車。 哇！ 金山鐵路同埋松江有。鬼電車咁犀利，仲係上海人，係啊，所以係咯，前幾日開始嘅依一個嘅支付系統，咁啊，其他嘅就暫時未做到啦。咁你話幾犀利咯？嗬，方便好多，你可以搭渡輪啦，又可以搭嗰磁浮列車啊，乜乜鐵路咁樣，你係咪好方便啊？所以如果大家去上海嘅話咧，可以用依一個支付系統咧，就可以方便，唔需要話特登去你係死啦，去邊度可以找到錢啊？邊度可以排隊買飛啊？咁樣 咯。而家啲支付系統咧，真係好五花八門 啊！ 係啦，咁好多啊，咁可能我又裝咗呢個，但我又冇裝第二個，咁可能又搞到我有啲嘅系統我適應，即係用唔到咁樣。但如果本身譬如一啲運輸交通嘅地方啦，或者公司，佢哋都可以支援到唔同嘅叫做付款方法嘅話咧，真係好方便。例如香港嘅鐵路網絡啦，而家佢連埋信用卡啦， 啊、用信 又或者二維碼啦，係啦。 喂、 啊， 其實呢啲係早 真 係， 因為 香港人嚟 國家都有， 咁啊係啦，香港人好少會同你買八達窿噶嘛。 係啊，因為你嗰個窿你就喺香港 真係窿， 真係窿到嘅咋。咁你其他地方窿唔到，咁佢拎住嗰張卡，咁啊走嘅時候佢又會諗嚇、啊、香港咁好玩，咁啊下次又會再嚟，咁啊又要 keep 住張卡噃。係 啊， 咁不過而家 有啲精打細算又覺得哇，有啲錢喺你哋度可能唔係咁好嘅喎，唱翻先又覺得麻煩嘅，係咪先？所以我覺得係係咪好啊？ 而家佢哋好多外國嗰啲咧都醒目㗎啦，就知道咧喺個電話入邊都可以自己咧就可以安裝到呢、這個譬如咩窿啊又好，或者其他嘅支付系統都好。咁你話最方便即係信用卡，佢搞都唔使搞， 係啊， 佢有一張卡或者佢拎住個電話本身有嗰嚿嘢嘅，有個信用卡直咗入去嘅，佢就應該可以喺嗰度。 係啊， 真係好好嘅。其實時代嘅進步咧，令到人哋方便好多。 係啊， 咁當然每一樣嘢善於利用啦。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優點同缺點嘅，係咪先？咁啊，盡量用佢嘅優點咯，唔好似人咁啫嘛。你小麥幾多優點？有冇缺點啊？我哋慢慢諗下啦，慢慢諗下，我未講完。 大把。 OK， 口水嗰啲咪就係我咯。 唔係，咁又唔係，大家分享一下啲笑話啫。我又唔覺得你唔好咁講。口水嗰啲人係乜嘢咧？嗱，我就想講少少嗰啲不道德嘅人，即係有啲好多嘢作啊，明明唔係同事講啊，就走去講啊，好多啲無謂嘢講，我好怕呢啲人。 有 嘅先啦， 有嘅有 啦。即係出嚟時候，我同阿仔講，你出嚟做嘢嘅話，你當然會遇到好多啲人啦。但係盡量自己千祈唔好害人，亦都唔好即係有啲嘢嗰啲啊，好多人做完嘢教禍俾人噶嘛。阿仔同我講，嗰個同事咧無端端都唔係我咁做嘅，佢就走去話係我。我唔緊要啦，你最遲啲嘅話，一定你老細會知道究竟係邊個做嘅。 係 係，儘量啦，出嚟社會大學大把嘢講，小朋友留翻俾你啦。大學嘅嘢 最緊要係心地好啊。 係啊， 心地好冇錯嘅，人在做。点啊？ 天 在 啦！ 好，今朝就系咁啦。 唔该，唔该，爹哋。 拜拜。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30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之后咧就会渐吹呢一个嘅偏南风嘅。展望啊，听日咧稍后雨势都会比较频密嘅，随后一两日天气都系不稳。而家咧系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水平是属于低的2至3的水平来的。 是早上的7:22有我们的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DSC 咧就考啦，呢个公开试咁啊，考生点样舒缓压力咧？就最大嗰几科咧就已经经历咗噶啦，咁啊，仲有啲湿湿碎碎。不过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咧，考嘅时候咧就唔需要特别舒缓嘅。通常咧，你考完之后咧，嗰种未知道结果嘅忐忑感咧，就反而系个压力萌生好大嘅一个诱因咁样啦。好啦，咁啊，舒缓压力，当然我哋有自自在在咁样学习，自自在在咁样揾嚟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嗱，系啊，我作为 DSE 嘅考生啦吓，即系考完冲刺完之后咧，系好值得。我有三样嘢好值得做嘅。第一样嘢咧，好值得系大力嘅嘉许自己啊，好好去多谢翻自己，感激翻自己，庆祝翻。哇！我前面系即系去到尽啊，踩尽油去冲刺，因为个压力都大噶嘛，咁同埋唔容易噶嘛，见少咗朋友啦，又少咗打机啦，唔玩啦，即系可能由朝到晚都有读书啦，咁呢个都系一个人生嘅学习，一个考验，一个挑战嚟嘅。咁人生我哋需要平衡啦，咁所以第一样嘢俾自己好好庆祝啦。咁庆祝嘅方法可以好多，唔一定要哇买机票去边度啊，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嘅，你喺大自然啦。花草樹木嘅地方啦，同埋香港好好，香港好多離島啦，係嘛？去一次離島咁啊，即係就已經好開心啊！揾幾個朋友仔咁樣，我諗最重要係大家真係去嘉許翻自己嘅努力。如果有幾個朋友咧，就第二樣啦，就互相欣賞翻啊！即係我哋可以互相有一個團隊嘅支持啊，好似講笑咁樣，互相多謝翻啦。因為 DSE 之後咧，可能就各散東西噶咯，一班好朋友係嘛？即係將來個大家各 各奔前程啦，將來大家有唔同嘅發展啦，咁所以能夠盡量有啲好美麗嘅回憶。所以第一個係嘉許自己，多謝自己。第二咧就揾機會同翻一班好朋友、同學仔啦，大家去多謝翻。哎呀，傻豬啊，嗰次啊，你喺度點點點啊，即係你甩碌啊，行路啊跣低啊，嗰次又唔記得咗去咗考試地方啊，即係好多啲笑話式啊。大家能夠互相真心去多謝翻，甚至可以當係一個練習咁嘅。每人講一句，我最欣賞你嘅地方係乜嘢？咁啊，每人舉一個例子。然後咧，我覺得你最值得留意地方、最值得進步嘅地方係啲乜嘢？就係你講嘢冇咁粗魯啊！你成日唔記得咗遲到啊，等等等等。即係我都係啲好温馨嘅好朋友之下，互相嘉許、互相提醒嚇。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第三樣嘢啦，考試即係人生一個階段啦 ，DSE 亦都係人生一個階段。好快我哋去到人生另一個階段啦。出到嚟做嘢之後咧，你好快就會發現最重要嘅唔係個學業嘅成績，而係個內在嘅實力啊！好多即係全世界最頂尖嘅富豪啊，或者事業企大企業家咧，唔一定係咩大學畢業嘅，甚至大學成績未必好嘅，甚至有啲可能冇讀過大學添，結局成為咗全球。或者成個社會啦，一啲好頂尖、好成功嘅企業家，所以最重要係一種情感嘅能力啦、溝通嘅能力啦，係遠遠重要過學業嘅成績嘅。咁所以考完 DSE 之後咧，值得俾自己靜一靜，問下自己：我人生最渴望我嘅餘生係點過呢？而我最一個最我哋嘅叫 dream job 啊，即係最夢寐以求嘅工作咧，試下寫十個特質出嚟。我最渴望呢個 dream job 係點呢？譬如要有团队嘅，要搵好多钱嘅，要好高自由度嘅，我要有成长嘅，要有学习嘅，或者个环境好 friendly 嘅，一班同事系好互相 support 嘅，你写十个特质出嚟，然后嗱呢个练习重要嘅吓，然后点样做一样好简单嘢，重新排列佢，而排列嘅方法好简单，你譬如写晒十个特质啦，正话讲十个啦，然后有边个你觉得如果真系要攞走可以攞走嘅，打个交叉，然后写个十字。第二个可以攞走嘅，打个交叉写个九字。第三个可以放轻少少嘅，打个交叉写个八字。第四个打个交叉写个七字，即重新排列一至十，然后攞一张新嘅纸写一至十。咁嗱，我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好嘛？ 好啊，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听。我估唔到周博士又有啲新嘅方法带到俾，即系唔止系一啲年青嘅朋友，以至O 自己都长知识。系啊系，请讲。 全港市民如果听众听到都啱用嘅。我当年二十年前我创办自由社就系咁啊。当时我好迷失嘅，当时我人生唔知点，我净系好想做呢个生命工作，但我未做过嘅，从来我以前系教书佬嚟噶啦，未试过做一啲。即係單對單生命工作噶嘛，我都熬底嘅內心。咁點咧？我忽然間有一日好感動，我就寫曬我最希望呢個自在社係點咧？當時未有嘅，我淨係喺度籌劃中嘅啫。我結局寫十個特質出嚟，第一個每月揾到100,000，第二個要幾巴閉點點點點點。結局其中一個寫咗團隊啊，我必須有團隊。結局好有趣，我寫完曬十個之後咧，我重新編排咧。結局最後排第一位居然是團隊，因為我覺得我過去這一生我自己即真實的周華山太自我中心，太單打獨鬥，是自己一條去砌到很多成績，第二同時又大起大落，我覺得我很需要一班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去砌，我結局還要過曬揾幾多少錢，我揀完之後自己都嚇親，我以為自己想揾大錢，以為自己想自己出人頭地，好威好勁，都係真嘅。但原來我最心底啊，嗰個潛意識或者個靈魂個良知嘅呼喚咧，係想有團隊，所以我即刻第一位係團隊，我窒咗窒。 嗯， 所以好快自約社就係一個慈善團體。 係， 佢本來係一個個人獨資嚟嘅 ，sole proprietorship， 但好快我喺法律上就改咗佢。將佢變做一個即申請啦，重新申請變咗一個88嘅慈善團體，咁叫做嗰樣嘢係扭轉咗一生。所以所有 DSE 嘅朋友，除咗去慶祝嘉許自己，揾個朋友互相嘉許、互相祝福之外咧，揾多啲安靜時間 ，me time、quiet time， 即自我時間喺大自然咧，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問下自己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即我嘅餘生啊，我最渴望嘅係啲咩特質？寫曬十個。然後逐個產，然後排個十字，排個九字，排個八字、七、 0800-19876-5431重新排寫出嚟咧，嗱唔同時啊可以再做呢個練習嘅，同時對我哋人生好大啟發，同埋好似阿歐剛才所講，唔係淨係俾 DSE 考生，任何聽眾都可以做嘅，好唔好啊？ 完全 OK 啊，我都想試下佢啊，一陣收完麥同你傾完偈之後咧，就試試做呢一件事啊嚇。今日唔該曬自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傾下其他啲身心靈議題啦，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啱嘅，咁有阵时的而且确咧，即系身心灵嘅问题好重要。如果我哋即系自己个内心咧，都得到好多嘅平静嘅话，我谂对我哋自己嘅工作啊或者学习咧，会有更加多新嘅体验啊。所以即系听众啱噶啦，咁啊逢星期一咧就可以听一下晨光大学啊周华山咧有好多好嘅锦囊咧就俾到我哋嘅。好啦，望一望啦，7:29，26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法案委员会今日继续审议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政府会唔会因应议员意见剔除监禁嘅刑罚嘅时候，强调针对严重虐儿个案，法例要有阻吓力。防止虐待儿童会话，有关刑罚是参考了贩毒等严重罪行，认为对严重虐儿个案知情不报，监禁是合理罚则。美国中部多地近日遭到多股的龙卷风吹袭，并且在俄克拉荷马州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死者包括一个4个月大婴儿，另外有几十人受伤。美国传媒报道，上星期五美国一共有5个州报告83宗龙卷风，其中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灾情严重，相关地区在星期六至星期日凌晨再出现38宗怀疑龙卷风直卷俄克拉荷马州，并且移向德州西北部、密苏里州西部和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当局之前说，风暴造成超过30人受伤，几十间房屋被毁或者受损。州长斯蒂特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日向德州东部至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一带地区的超过4700万人发布强风、大雨和冰雹的风暴警报，预计中部地区的不稳定天气将会持续到星期一。乌克兰陆军总司令西尔斯基承认，在俄军夺取东部一个村庄之后，乌军在前线的状况已经恶化，并且已经向西撤退到经过顿内茨克市的新防线。西尔斯基说，俄军在兵力和手段上拥有显著优势，并且能够在激烈的战斗中取得进展。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俄军已经占领一个位于阿夫杰耶夫卡以北10公里的村庄。俄军在2月已经占领阿夫杰耶夫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去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万公屋，仲有大埔公路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8，星期一嘅早上，今朝 spot 到你，小白一齐睇下英超先咯，系咪啊？ 哦，好啊，好啊，嗯、哦，你啊睇英超先都得。咁、英超先嘅话咧，咁可以望一望个排行榜啦。咁啊，暂时嚟讲咧，其实阿仙奴咧都仲系喺呢个榜首嘅。咁啊，但系其实较为有优势咧，反而系曼城啊，因为曼城踢小场啦。咁啊，利物浦咧，相信都应该咧。都无望噶啦，啊，暂时好多媒体都系会咁样嘅，就算英国嗰啲媒体都系咁讲，咁、因为佢哋即系俗啲讲嘅就叫跌 walk 啊，跌得好犀利啊，即系你个领队又又话要say sorry 啦，咁啊见到佢上一场波，其实佢同阿沙维喺临出场，即系沙维换翻出嚟嘅时候，其实又有啲口角噶， 沙拿 对唔住啊，沙拿，因为一阵上过沙维系啦，咁啊沙拿有啲口角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会喺度话到系咪即系仗势不和咧，临完即系高普临完结佢自己嘅工作之前，系咪都有一个即系利物浦重心高嘅分裂嘅情况出现啊？ 系啊，要由阿纽尼斯做和事佬咯，呢一件事就不过究竟闹啲乜嘢，就暂时媒体都 高普都话冇讲噶， 未 系啊，系一个秘密嚟嘅。咁但系佢话件事已经系安顿好噶啦， 好搞笑啊！全场有至少30,000名嘅球迷啦，睇住佢哋闹交，但系咧佢哋闹咩咧，冇人知道。 因为平时好多啲毒唇专家出嚟， 系啊，同埋与此同时就系、是、诶。旁边呢个咪系收音噶嘛？你应该知道啊。 系啊， 喺领队旁边咧， 啵啵声嗰啲， 又系有啲类似泵咪，但系摆咗地下嘅。啊，佢今次又真系听唔到你讲 啊， 真系唔知啦吓。咁啊，列强咧都有啲失分啊吓，英超方面咁啊，曼联啊失分啦，确定无缘前四啦。咁成日都歌仔都有唱啊，搬嚟从来不易啊。这个你我早已知啦。咁啊，真系啊，阿安东尼踢出代表作，但系。都系咧，俾啊呢个搬嚟咧搞掂咗啊吓，攞到一分。其实咧，我有阵时觉得英超咧，特别系下半版嗰啲球队要护级嗰啲咧，其实佢真系咧，哪管你系哪个谁啊，佢根本系搏尽无悔。 系啊，系啊， 系啊，嗱， 真系变咗烂老虎咯。而家 我唔知道搬嚟攞到一分之后，究竟有冇机会脱离降班区啦？因为我今年都冇乜认真睇佢降班区，佢系咪依家仲系排尾二定尾三啊？攞到一分之后， 19啊、 有冇起色啊？ 系啊， 冇起色系咪？ 有起色，起码佢同第18嘅劳顿就争一分，同诺定咸森林17嘅咧就争两分。 OK， 托定咸森林球输波啦，咁啊输咗俾曼城啦2-0，咁啊北伦敦打俾阿仙奴赢波3-2赢咗热刺，咁嗰场咧就合家欢时段啦，9:00开波嘅，琴日夜晚黑，其实呢场波好睇啊，不过我记得上两集节目咧就同阿小白都有讨论过，孙兴文咧即系今年咧个表现咧真系好。好差，佢琴日嘅足球次数咧系不超过10球咯。你作为一个前锋入球嘅球员，你喺成场波踢咗咁耐90分钟以上，你其实掂波唔超过10脚，其实你都要谂下计仔，你唔能够话喂阿仙奴揾两个人去 mark 住你，你就掂唔到波，你自己都要喺球场上面运用一啲智慧，点样灵活走位等。队友可以多啲输送俾到你，如果唔系咧，你喺前边咧就形同虚设咯。 会唔会即系褪翻后少少喺进攻中场嘅位置，自己都攞翻个波再攻上去咧？咁 等后啲咯。 系啦，咁如果呢个做法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嘥体力啲啦。咁但系起码你会俾到球迷嘅感觉就系你真系好俾心机去抢波，即系你要中场可能有啲输蚀嘅时候，你要去支援翻中场，然后再去翻前锋嘅位置就做翻入波嗰个功力。咁你头先有讲过，譬如搬尼啦。搬嚟近呢段時間，其實嗰個走勢都算係唔錯啊， 係啊， 係啊，咁佢都係有贏波，但係亦都有和波，咁相反嚟講咧，近呢六場嘅賽事佢輸過一場啫，所以你見到佢嘅分數暫時咧開始反而有啲真係想脱離降班區嘅感覺啦 嚇，睇下有冇機會啦。 反而勞頓呢幾場咧就真係好降班區嘅感覺， 係啊，勞頓就呢隊神奇嘅球隊啦，即係都有同大家喺開季英超嘅時候跟進過勞頓，佢個球場係要經過民居先入到个球场嗰度噶嘛，因为几有趣嘅球场啦，咁啊一支神奇嘅球队究竟可唔可以继续留翻英超咧？咁啊要睇下嚟紧 around 仲有四轮嘅英超赛事咧，究竟咧谁去谁留啦？咁啊至于咧前边系阿仙奴定系曼城咧，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 都仲有四场啊，但系李斯特城就笃定下季就会上翻英超噶啦， 型啦，华迪直情型，你咩华 真系翻嚟 咧？系第一个带住队球队由冠联。上英超，再降班， 再 由佢由冠联再带翻上英超，哇！ 我见到佢咧就谂起托迪。 即係有嗰個嘅感覺，同一隊 one life, one team, 冇錯，係啊，嗰、那個感覺情感咧，同一隊球隊嘅連結好強啊。 係啊，但係佢都慘嘅，佢過程之中成日俾人鬧，佢話你攞球隊嘅頂薪，做唔到嘢，又話佢老啦，又話佢已經不復當年勇啦。咁但係帶領住你斯特城去上翻呢個英超聯嘅話，即係內季啦。 咁但係佢核心嘅位置咧，其實係好重要。即係正如托迪由前鋒去到即係墮後去到中場嘅位置。咁你見到一隊球隊咧，其實好需要呢啲叫做我哋叫大哥去到咧就傍住嘅，即係成隊球隊穩陣啊，甚至乎佢叫住成隊球隊嘅控制啊，其實係好好嘅。 好欣賞，我自己都好欣賞詹美。华迪即系成为历史第一人，由下一个次级嘅联赛上翻冠联，再降班，再上37岁嘅一个年纪，对于踢英超嘅赛场， 好吃力 啊，系好吃力啊，同埋佢系踢前锋，唔系踢紧副锋，甚至乎系踢紧中坚，个体能嘅需求其实都相当之多咯。咁啊，恭喜李斯特城。不过嗱，這个都要补一个啊吓，即系戴翻个头盔，因为英超嘅赛会咧有机会咧追究翻。嗰陣時，李斯特城一啲欠款嘅問題嘅，咁究竟上到嚟英超，李斯特城會唔會因為罰款或者罰分咧，一上嚟就已經減去十幾分咧？又或者調轉頭會唔會唔俾佢上嚟咧？因為減分嗱，呢個暫時好似都仲未有定案嘅，但係喺個分數上面嘅領放就佢就絕對直入英超噶啦， 係啦。 絕對直入英超 啦，積分方面就冇問題。 但係規矩上面究竟點玩法呢？就要留待往後睇下英超嘅賽會點去定奪啦嚇。 係啦，咁另外頭先都有提及過沙維啦，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佢都有講過就係巴塞咧，就原本係教埋今季就唔教嘅，咁但係。我真系啲報道出嚟就話上下一心，一齊留佢，令到佢會覺得巴塞係一隊咧仍然可以製造好多奇蹟嘅球隊，仍然係值得去到攞冠軍嘅球隊，而佢亦都咧係好願意喺呢一隊球隊上面咧就繼續作出貢獻嘅。咁所以咧都會喺嚟緊嘅一季入邊咧就繼續咧就擔當住領隊嘅身份，咁啊同巴塞共同進退啊！ 你錯不在佢啊！我成日覺得今年歐聯其實咁快對大巴黎，其實對佢哋冇乜着數。去咗走线，去咗拜仁嗰边咧，佢应该轻松入决赛噶。 系啊， 即系有阵时都系咁嘅，即系 有格食格咧。 你足球嘅世界都系一命二运三风水啦，我自己觉得。咁所以就都尊重嘅，尊重沙维啦。甚至乎头先一开环节嘅时候，你话对高普我都系一个好尊重嘅领队。虽然而家利物浦就争啲啦，唔紧要啦，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即系慢慢踢下踢下，放低一队，慢慢踢下踢下，放低一队，啱啦。依家即系等阿仙奴陪曼城跑最后一程咁样，即系嗱，我自己做阿仙奴 fans， 我就当然有期待啦。但系最熟悉嘅阿仙奴会唔会喺临尾嘅两场出现翻咧？咩叫最熟悉的阿仙奴？ 自己棘自己啊，系啊， 即系对啲可能冇咁强劲嘅对手，譬如我睇翻好似临尾嗰两场系咪对爱华顿啊？呢啲就好容易会失分。反而你正正常常琴日北伦敦打比上半场 几好， 3-0清风送爽。 咁你谂下另外一队就曼城咧，都系热门啦。咁啊，曼城最强嘅就系哥迪奥拿，每逢去到最后嗰几场波咧。就越去到緊張嘅波咧，佢就越穩陣嘅。 係啊， 同埋功力亦都係絕對唔會減弱嘅。呢個亦都係哥迪奧拿嗰個功力嘅呢個。 咁所以就英超又咁樣去睇啦。咁啊，轉個角度同大家睇下依家火紅火熱嘅呢個 payoff 啦，講緊 NBA 方面啦。咁啊 ，OKC 雷霆啊停牌啦嚇。咁啊，至於咧魔術就攀平騎士啦。咁啊 ，Lakers 又搶到寶貴嘅一場啊嚇，因為咧原先就比金塊咧就瘋狂數落嘅。咁啊，立邦詹士啦，同埋咧 AD 啦就捍卫翻对湖人队啦，咁啊出嚟咧攞翻一场主场嘅胜仗。不过湖人今年都危危乎嘅，因为见到金块队咧都系好强劲啦。即系如果我哋电台可能系亦做早结啦，咁样早结呢一位球员属于金块队上年嘅 MVP 啦，好出色嘅一啲传球啊、投球啦，咁啊佢有好多花名噶，包括咧有小丑啦，包括咧有小肥胖啦，咁样有好多呢个肥。嘟嘟嘅歐洲球員咧，個球商真係相當之高。有陣時咧，輕輕一掂個籃球咧，佢就已經做成一球好靚嘅傳球咯。亦都好靈活咯。一個你覺得肥肥地、QQ 地嘅一個球員，但係點解傳播能力同埋傳球嘅視野咁高？真係 創造力亦都好強啊！ 係啊，成日聽嗰啲球評家都話啊，香港嘅球員要學習，香港球員要學習，都唔係咁容易學習得到嘅。我自己覺得 呢個真係同個創造力有關啊！ 係啊，係啊，咁樣啦，好啦，今日咧就同。 同大家喺體育嘅範疇跟進住咁多先啦。咁啊，往後當然啦，有好多體育嘅城市啊，包括巴黎奧運啦， 巴黎奧運啦，其實誒，棒球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最近亦都留意到啲棒球消息咧，就係去咗美國打職業棒球嘅一個好出名嘅大谷翔平啦，日本選手。咁佢就上年係最有價值嘅球員啦。咁啊，轉咗球隊之後咧，咁佢啱啱亦都就係平咗同埋超越咗咧，就係佢一位好喜歡嘅入籍棒球選手。咁就係阿松井秀喜，之前喺美職聯入邊咧就打咗175個全壘打，咁佢就已經超越咗啦，176個全壘打，係啦。咁佢嘅成績會繼續好落去嘅， 因為佢仲後生， 29歲。如果冇記錯，佢係29歲嘅， 起碼打多兩三年先收呢啦。 唔止啦，咁佢嗱雖然今季咧個成績可能佢有少少下滑啦，即係轉咗球隊之後可能未適應定係點樣啦。咁但係睇到佢即係隨住全壘打又翻嚟嘅時候咧，可能都會繼續咧又上翻上嘅成績啊。 嗯。 是可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是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你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得了才是可怕，这般相对幸福吗？ Oh, 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可是缘。 云浩影的作品《慢性分手》。 晨光第一线 ，Vicky。 相信有不少香港人都喜欢吃海鲜， 我们 在座三位我相信都喜欢吃， 超喜欢， 即是蝦呢，我小时候没那么喜欢吃，大大蝦呢，哇，越来越喜欢吃，还是喜欢吃白蚱，即是喜欢吃蝦的鲜味， 是我们也喜欢白灼蝦，跟着就点下辣椒，我觉得真的都很好吃， 好野味，吃那些鲜甜的味， 吃回海鲜本身的味 道。我扯远一点说，我经常都跟自己的身体说，很多病都有机会出嚟啦，你随年渐长，但千祈唔好有尿酸，因为咧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尿酸过高咧，佢真系虾蟹完全唔掂得咧， 得噶呢个系。 我觉得我人生咧失去咗一半嘅意义，所以真系 touch wood 讲句，其他 失去乐趣系咪？ 其他少少嘅疾病你可以埋嚟嘅，你真系唔好俾我尿酸，我哋要胆固醇，我哋要胆固醇，即系我自己个人。 本身食海鲜亦都成日听营养师讲咧都健康嘅，因为高蛋白质啦，咁啊亦都少肥啦，咁 啊少啲脂肪。 相信大家咧都会觉得啊，食多啲海鲜咧都会对我哋嘅身体系有帮助，因为当中可能有蛋白质啦，有不饱和脂肪酸等等啦。咁但系原来喺美国啊，最新有个研究。就话如果我哋长期真系系咁系咁系咁食用呢个海鲜咧，好容易会摄入一个咧一种就叫做永久化学物质。呢一种嘅化学物质系咩嚟嘅咧？佢有个简称嘅，就叫做 PFAS。咁系咩嚟噶？咁其实点解海鲜会接触到 PFAS 啊？点解我哋会从中可以食得到落肚啊？原来咧。它是会含在是含一种氟表面的活性剂。我们在哪里会见到这种的 PFAS 呢？原来常见于在一些制造塑胶啊、不粘镬等等的产品里我们都可以见得到的。而这种的 PFAS 其实在环境里面都是难以分解嘅、 哎， 都唔能够容易分解。咁你话点解佢会经常会接触得到，或者点解啲海鲜会有啊？因为呢啲 PFAS 啊，喺啲泥土啊、水域入边咧，系会自己累积嘅。因为啱啱都有讲噶嘛，难以分解嘅，咁就好容易咧会藏喺一啲海鲜嘅体入边，海鲜入边啊咁样。咁其实咧 PFAS 咧已经证实咗会影响多种嘅健康嘅，即系对于我哋人类有啲乜嘢唔好嘅咧？咁、譬如就系好似有。高胆固醇啊，有一啲甲状腺啊等等，咁甚至呢个研究咧都话，几乎所有嘅美国人佢哋嘅血液入边、都可以测量得到佢哋嘅血液当中都有 PFAS， 多少唔知啊，即系但系起码。每个人都会有啲，系、而且咧，佢哋喺呢个研究咧都有研究啊，其实喺边啲嘅海鲜特别多咧，咁佢咧就喺佢哋美国啊沿岸地区咧就以测试咗咧佢哋最受欢迎嘅26种海鲜，咁攞咗嚟到检测嘅。 我估同我哋食嗰啲差唔多啫，即系其实嗰二十 六。你最中意食嗰啲系咩咧？ 龙虾、三文鱼啊， 系龙虾、 蚬啊，嗰啲贝壳类嘢啊， 冇错 啊，嗰啲咁嘅嘢。 系啦，虾蟹啊、鳕鱼啊、龙虾啊、三文鱼啊、扇贝啊，甚至系吞拿鱼咧，都有攞到去检测嘅。咁而当中边一款嘅海鲜产品系浓度最高咧？高到系啲咩咧？系每克肉啊，起码系有1.74至3.30毫微克。咁究竟系边两样咧？啱啱就系我讲话最中意食嘅 虾，系龙虾定系虾？ 虾同龙虾都系。就是最高的含量是最高的。 我也很喜欢吃。 是不是我听到之后就觉得吓 喂不吃美国那些行不行 嗱这个就不知道因为这个呢在美国做的调查。是不 是美国做 的 是啊 你没理由有我们香港本湾的海鲜。 我个人呢就很天真的眼不见为干净。我看不到有这一类型的报告在我们这边发生的话我当它干净了。 有人经过西贡吃香港哇本湾那些油虾哇成200多元。 有什么特别呢油虾， 零立立嘅， 零立立 有咩特别啊？好食咯， 都系鲜甜嘅。 你试下 系咪大大只噶咁？ 好似你只手咁大只咯。 哦，咁大只， 系啊，但我估嗰啲冇咯。但我翻个讨论，我估真系冇啲大只嗰啲啊。 系啦，呢一个研究就喺美国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即系虾同龙虾啦。咁其实佢都有话咧，值得关注嘅其他海鲜系啲咩咧？啱啱阿 O 都有提过啦，会唔会系啲贝壳类咧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咁咧就话因为佢哋贝壳类咧系栖息喺一啲近岸。海底近岸的海底那里会栖息的嘛，即是那些贝壳类。那就很容易都会是这些的 PFAS 都很容易藏在他们的身体里面。另外一样就是大型的 海洋嘅生物， 系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深水鱼，深水鱼系咪就最好啊？咁佢就话点解深水鱼都会有咧？咁既然佢都咁抵啦，咁就系因为呢啲嘅大型嘅海洋生物咧，就会食一啲小型嘅海洋生物， 嗯、 而从而摄取到呢个 PFAS、 嗯。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啲。咁其他你话啊，佢有26种嘅海鲜噶嘛？佢话大部分每一克嘅肉咧都系低于一毫微克嘅，咁、 嗯、 所以其实大部分咧都可以健康嘅、安全嘅。咁佢就话啦，都唔系叫大家唔好食，因为始终食海鲜都健康，食虾都系健康嘅。佢、就呢个报告咧得出嚟咧就话唔系唔建议大家食，不过大家咧就适可而止，因为 餐餐食同埋你老食咯，即系一个人食十斤虾你。 咁就真係點都禍從口入啊嘛，即係不宜多吃咁樣咯，係啦。咁同埋希望啦，即係之後嗰個食物衞生安全咧，都可以有一啲根據呢一個嘅研究，可以有啲嘅調整啦。咁俾大家可以知道啊，究竟喺邊度得出嚟嘅海鮮，對於食用嚟我哋食用咗之後係會有害或者唔好咧？咁希望大家之後都可以多多注意一下。最緊要就係、是、啊，適可而止，所有嘢都係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8:11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啊请嚟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 好，立即同我哋跟进下上个礼拜咧，美国就公布咗咧两个重要嘅数字啦，一个咧系首季嘅 GDP， 另一个咧就系联储局咧最睇重嘅通胀数字啊 ，PCE 平减物价指数啊。温生，不如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呢两个数字啊，唔该。 唔该啊，好嗱，呢两个数字咧都系美国一个好好重磅嘅经济数字嚟噶。嗱，我先睇嗰、那个经济先啦。咁美国首季嘅 GDP 嚟讲嘅话咧，即系得个 1.6% 年化按季比嘅增长，咁啊比第四季有 3.4% 嘅增幅咧，系少咗一半咁犀利噶。咁当然啦，呢样嘢大家就关心啦，就点解美国经济会减弱得咁快咧？咁样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当大家留意到美国嘅公布嘅即係嗰個核心嘅 PCE 嘅平減物價指數，呢個係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啦。咁出嚟嘅結果咧就係 2.8%， 咁同二月份咧就係維持不變嘅，睇落去好似冇乜嘢。咁但係實質上反映一樣嘢咧，美國嘅通脹係高企不下嘅。咁如果當觀察個 PCE 個表面嘅數字嚟講，即係唔係個核心嘅數字啦，係個表面數字咧，更加令人擔憂嘅，因為咧我哋睇到咧佢係由二月份嘅 2.5% 嘅年通脹率咧，去到三月份咧就攀升到 2.7% 嘅水平，咁即系反映一样咩咧？就反映咧美国咧个通胀咧维持高企或者开始更高，咁但系咧个经济反而咧系放慢咗好多，咁呢一样嘢咧俾人嘅感觉咧就话咦美国系咪有机会陷入呢个滞胀嘅风险咧？咁样样，咁呢个系市场系最担心嘅地方，咁亦都系要我哋日后要密切留意嘅地方嚟噶。 嗯，咁有消息指咧，上个星期啊，又有美国嘅银行啊倒闭啦，咁啊，究竟系发生乜嘢一回事咧？ 嗱，上个星期五咧就有消息讲咧，就话咧美国嘅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咁就勒令咧就关闭咧就系共和第一银行，咁咧同埋咧就宣布咧就由呢一个嘅富尔顿银行咧就承担共和银行嘅大部分嘅存款咧，同埋买佢嘅大部分嘅资产。咁咧呢间银行咧可以话咧系今年咧首家倒闭嘅美国嘅银行嚟嘅。咁但系咧如果从去年初首家 间银行直谷银行倒闭起计嘅话咧，咁呢一间咧已经系第六间嚟噶啦。咁好明显一样嘢啦，咁啊高息嘅环境，尤其是美国而家我哋见到咧，佢个短期嘅债息系高过长期嘅债息。咁呢一样嘢系对银行经营系相当之不利嘅，因为银行咧系借入短钱就贷款出长钱嘅。咁而家咧嗰个环境咧啱啱就倒转嘅，咁佢嗰个短钱咧个息率高啊，长钱嘅息率低啊，咁呢个系令到银行系好难经营，咁同埋呢样嘢已经系维持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所以其实联储局咧系其实系真系有压力咧，系要尽快咧系去减息啊，去舒缓个经济啊，去改善呢个情况，咁但系无奈啦，头先都讲咗啦，而家个美国嘅通胀开始有少少个回升嘅迹象啦，咁呢个可能令到联储局咧喺短期里边咧都难于去作出减息嘅。咁当然啦，个情况系点样？睇下今个星期四联储局嘅议息会就我哋会有更加多嘅信息啦。 嗯，咁啊，上个礼拜可能咧好多嘅朋友仔啊，香港嘅朋友仔谂住啊嚟紧去玩下，唱啲 yen 多啦 yen。咁啊，记得上个礼拜都有同温生去跟进啦。咁啊，上个星期五啦，日本央行议息啦，日本央行咧究竟做咗啲乜嘢啦？而个议息会咧点？解咧令到咧 dollar yen 咧又啊对港元咧跌穿咗五寸啊，好似低处未算低啊！温生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下，唔该。 唔該，其實日元咧，我相信大家都好失望，我都對日元覺得感到好失望，因為而家日元今朝亞洲市場咧對港紙咧就報 4.9512 個港元，咁日元點解會跌得咁緊要嘅咧？同埋點解喺上個星期五日本嘅議息會之後仲跌得快啲咧？咁樣，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喺日本嘅央行嘅議息會裏面，日本央行係咩都冇做到。OK， 咩意思？咩都冇做到咧？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喺議息當其時咧，個日元個匯價咧已經係跌穿咗155對一個美元嘅水平噶啦。咁啊，當其時咁弱嘅日元咧，啲人就諗住咧，日本央行咧起碼都要做翻啲嘢咧，去承托下個日元。咁但係咧，佢最終係乜嘢都冇做到嘅。咁當然啦，而家市場喺度仲喺度估緊咧，就話日本央行會唔會即係入市去干預個日元嘅匯價嘅咧？嗱，我覺得咧。日本入市干預個日元嘅匯價嘅機會咧係相對低嘅，因為其實佢可以透過上次嘅議息會，如果真係唔想個日元再跌，佢可以透過議息會去減少佢嘅買債嘅數量，因為而家日本仲係大量咁樣樣咧，係去印緊銀紙去買債，即係喺度量寬緊嘅。咁只要佢個量寬嘅規模減少咧，其實都可以有幫助咧，係令到個日元嗰個跌勢咧係將佢降低。咁但係佢連上個星期五佢連咁樣做都冇做到，咁再加埋而家市場開始估緊咧，就話聯儲局咧今年嗰個減息嗰個時間表咧係不斷推遲噶，咁而家咧市場咧係去推遲到幾時咧？係推遲到咧去到12月份咧嗰個減息嘅機率先去到100%，咁之前咧講緊咧7月份就有機會減息，咁但係咧而家就越吞越遲，因為而家見到美國嗰個通脹數字就一直唔肯回落啦，咁所以而家市場就覺得聯儲局冇咁快會減息啦，咁呢樣。嘢其实已经系对个日元相当之不利，咁而家再加埋日本央行乜嘢都冇做喺个议息会度，咁呢个系令到市场失望噶。咁同埋有一样嘢值得留意，因为个日元咁样跌嘅情况之下咧。亦都拖累咗好多嘅亞洲貨幣嘅回落噶，譬如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咧嗰個印度嘅貨幣咧，就去到歷史嘅歷史低位度喺度徘徊緊嘅。咁而個印尼嘅貨幣咧，亦都喺挨近1998年嗰啲金融海嘯嗰啲嘅亞洲金融風暴個嗰啲低位度喺度徘徊，而馬來西亞嘅貨幣咧，亦都係挨近啲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嗰啲位置。咁所以由呢度可以反映到咧個日元跌咧，其實對整體嘅亞洲的货币的压力都不少的。 咁投资者就可以多关心啦。好，转个角度，即刻再看埋咧，今个礼拜有啲乜嘢嘅市场焦点啦。 嗱，今個星期嘅市場焦點當然離唔開星期四啦，就聯儲局就會議息啦。咁啊，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可以話市場意料中事嚟噶。咁啊，大家個重點咧就睇下咧，就話根據近期美國公佈出嚟嘅上個星期疲弱嘅 GDP 嘅數字啊，咁同埋近期相對高嘅通脹率啦，咁啊，聯儲局會點樣睇翻未來嘅經濟咧？尤其是係嗰個貨幣政策，佢會唔會維持翻佢嗰個之前，因為佢3月21號嘅議息會 就曾經就預期過，就話今年會減三次息，咁佢會唔會維持呢一樣嘢咧？咁樣咁大家都好關心，咁我哋即管睇下聯儲局有咩講啦。咁而到星期五咧，就美國將會公布四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咁我哋睇翻三月份美國非農業職位就增加咗30.3万名嘅，好強勁噶。咁而家就睇下四月份嘅數字咧，係點樣？咁而家市場估都有24.5万份嘅新增嘅職位。咁如果屬實嘅，呢個都算係一個相當之理想嘅數字嚟噶。咁至於喺歐洲嚟講嘅話咧，就星期二咧，咁當地咧就將會公布四月份嘅通脹啦。咁我哋睇翻咧，佢三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係2.4%。咁因為已經去到咁低，挨近歐央行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呢個係解釋咗點解市場普遍預期咧歐央行將會喺六月份減息嘅原因。咁我哋即管又睇下佢四月份嘅通脹數字會唔會係進一步回落，令到佢有更大嘅機會喺六月份減息。咁而關心內地嘅投資者，咁要留意星期二啦，一聽日啦，咁內地咧就將會公布四月份嘅官方嘅採購經理指數噶。 好啊，唔該曬，揾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啊，方方面面咁樣關心咧環球嘅金融市場啊。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過咯，好嘛？多謝揾生，拜拜。 拜拜。 多完美。 有苏打绿嘅作品，你不需要多完美啊！喂，可能真系有啲不完美底下咧、 嗯， 但系去令到自己心情都好啲啊！咁大家喜欢睇嘅烟花咧表演啊， 烟火表演呢、 這个系啊，叫烟火表演啊，就存在变数啊！咁、嗯、报章都形容啦，咁五月一号咧有机会啊，狂风雷暴啊！ 系咯， 咁啊，旅发局咧计划咧原先啊有首场嘅海上烟火表演啦，展示巨型啊 HK， 即系代表香港啦，咁、嗯、或者有啲。开心笑面呢啲图案咧，就为到五一黄金周咧就打响头炮啊！但系咧，天文台预测啊吓，咁啊嗰日咧又都机会多云，有啲骤雨。嗯、不过即系当然啦，依家讲定个预测，到时会唔会真系实行啊？未必，可能嗰日突然间天气放晴咧，系、嗯、啊，有好多嘢大家都未知嘅。不过大家就会有机会就系话呢个烟火汇演、烟火表演咧就存在变数啦。咁啊，我自己都想睇下呢、這个烟火。 想睇啊， 系嘛？睇下嗰个大型 HK 系点样， 系 咯，卡系咪？ 冇错啊， 都期待啊呢个。咁当然，如果你问我嘅话咧，一个即系做得好嘅政府，佢都会话俾你听，即系等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因为佢今次嗰个烟火表演咧，其实佢哋咁俾心机去到整咧，已经讲咗就系的而且确吸引到好多人会嚟香港。咁其中一个重要嘅活动环节咧，就系去睇呢啲嘅烟火表演嘅。咁我觉得咁当然嘅天气就唔系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啦。咁但系如果天气佢都已经讲定咗，咁亦都可以即系等啲旅行社啊相关嘅人士咧，佢可以有第二个 Plan B 系、 嗯、 啦。万一嗰日真系唔能够如期嘅时候，咁等大家唔需要就系即刻又要转阵嘅时候手忙脚乱啦。 系啊， 几好呢、這个 吓。咁、嗯、啊，希望啲游客嚟到香港又好多嘢玩，好多嘢睇嘅，咁样就迎来呢个五一嘅黄金周。 而家咧好多主题乐园咧，佢哋做一啲无人机嘅表演咧，都相当之出色嘅。即系由以前咧，可能我哋都会觉得我哋嘅乐园比较上单调啊，我哋浪费咗我哋高。个上边乐园嘅天空嘅领域嘅时候咧，而家佢哋嗰啲烟火表演都做得好丰富，系、 嗯、 啦。咁随住譬如西沟又有一啲飞行即系无人机嘅表演啦，乐园又有无人机嘅表演啦。咁所以嗰个玩嘅嘢方法咧都多咗好多。咁、 嗯、 呢个佢烟火表演佢加埋无人机，其实都好值得睇。咁、嗯、我哋梗系希望佢可以如期举行，天公做美啦。 系啊，同埋五一今次呢一个咧系用金色为主色啊， 系啊， 即系觉得哇 金 光 灿 烂， 冇错、 啊。所以我都好想睇。唔知啊，睇天气啦，系等个天决定。 冇错， 依家咧揾翻啲资料咧，话旅发局咧都想喺几大范畴嗰度去多推广啦，包括系文化艺术啦，咁啊有呢个日夜缤纷派对啦，仲有呢啲香港经典啦，仲有大城小区啦，咁啊呢五大嘅主题咧，其实我睇翻过往其实上半年度啦，或者上一个 quarter， 即系呢个第一季搞嘅活动，喂，其实都相当之多。基本上咧，每個禮拜六日咧都有一啲活動啦，喺各個小區嗰度搞。 去唔曬啊！ 係啊，即係譬如你要走幾場咁，譬如早排咁啊 ，Vicky 都有話，九龍城嗰個潑水節，你又去參與。係啦，咁你參與完之後，可能已經喺西九文化區嗰度已經有個音樂節，嗰度你又有得玩。 嗯、 就算咧，即係關於水啲潑水音樂節。即系你上年就有泰国嗰个泼水音乐节啦，依家嚟紧南韩嗰个泼水音乐节又会再传埋入嚟香港，咁呢啲绝对系会吸引到游客啦。老实讲，你朝头早啊，即系听下收音机，喂，有个泼水音乐节几好玩噶，喺西九文化区有电子音乐同埋有得泼水， 听到都想笑啦。 咁你香港夏天依家真系好热噶嘛， 心情都愉快啲啊！ 我听到啊， 浸 唔系，我听到都幻想到啊个画面啊，有几咁缤纷，几咁开心啦，系咪先 ？OK， 咁啊，所以希望即系往后啦，呢啲活动能够吸引到除咗香港市民啊，就系周边地区啦，以至湾区一啲兄弟城市嘅一啲叫做游客咧，嚟翻香港嗰度消费，咁啊互联互通啊，即系唔好成日即系单系香港啲人上晒深圳去晒珠海咁啊，珠海啲朋友或者深圳啲朋友都落嚟香港啊玩下。消费下，用下钱，食买玩一下吓，咁啊，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气啦。其实过去礼拜六日咧，啲天气都唔太稳定。比方说琴日咧，赛马日咧都洒咗一阵嘅大雨啦，咁样咁啊。今日天气究竟系点咧？今日都系多云，有几阵系雨，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明日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变成频密添，哇！咁所以真系。 個預測都應該都似係、 連續咁樣兩個星期。 哎呀，冇啦、 啊！我想要太陽伯伯、 我想五月一號出街玩下， 睇煙火啊！ 我想有好多嘢玩啊！但係如果五一落雨。又真係窄細啲喎， 只係想留喺屋企。 我哋可唔可以跳呢個停雨舞啊？ 晴天舞 係啊，跳得兩跳，可能跳走個烏雲，跳走個驟雨，同埋跳走個雷暴啊！嚇，依家26度氣温，相對濕度91%，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滋养爱国主义的深厚土壤。新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会在今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标志着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正式全方位开展。陈国基说，期待同工作小组乃至社会各界同心协力，通过论坛、展览等多元活动，打造更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将优秀中华文化植根在市民内心，厚植爱国情怀和国民身份认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出访中东，今日会到沙特阿拉伯。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中东之行还会去约旦和以色列。根据美方之前公布，布林肯今次中东之行只有沙特阿拉伯一站。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电话之后，更新布林肯行程安排，在访问沙特之后转往约旦和以色列。国务院发言人说，布林肯将会聚焦确保加沙停火、释放人质，并且确保继续或者增加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墨西哥发生巴士车祸，至少14人死亡，31人受伤。当局说，事发在首都墨西哥城郊区一架满载乘客的巴士，当地星期日朝早驶到马里纳尔科市附近的公路的时候失控翻车，伤者已经送到附近多间医院救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讲翻隧道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咧就喺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对出。咁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啦，龙尾就喺骏景园；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 候选包括 Be Free、 Viral、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好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其一嘅我都做得到，就尝试做一下一啲嘅运动。呢、一样嘅运动咧系啲咩咧？就系、是、普石。 哦、 你有冇试过？ 我自己就试过攀石嘅。我仲记得有一次攀石嘅经验啦，即系有时间可以分享一下啦。咁、就系、是、揾咗一个几好嘅位置。咁当然揾一啲即系合资格嘅老师同教练去到傍住，因为我咧。我是好惊死嘅，我惊死， 唔系 我 都唔怕，所有人都所有人都惊嘅， 系啦。咁所以咧，注重安全咧系第一样我会谂嘅嘢。咁于是乎你就揾啲系啦合资格嘅老师咧同埋教练啦。咁嗰阵时咧就揾咗个好好嘅风景嘅位置。咁佢嗰阵时就喺石硖尾附近啦。咁啊揾咗啲位置，嗰度咧都有唔少真系人哋攀石嘅场地嚟嘅。咁你见到啲石头咧，其实佢哋都已经系上晒钉，即系个圈嗰啲环可以俾你。入曬啲入扣嘅咁樣，係啦。咁我嗰陣時亦都有參與過嗰個嘅一次嘅練習同訓練咧，咁就爬到一個幾高嘅地方。咁佢上邊咧個玩法就係、是、我已經綁曬全身有啲安全繩啦，係啦。跟住咧佢上面會有個人咧就即係按 call 咁樣嘅，佢會 hold 住我條繩，但係佢又唔會去扯我條繩，即係佢等我自由發揮，係啦。咁但係我咧一失手嘅時候咧，我一跌嘅時候咧，佢哋嗰啲環佢哋啲扣咧已經會幫我 hold 住。同埋佢會有人幫我控制翻我個位置，所以係我就好安心去到爬啦。坦白講，如果冇嗰啲安全繩咧，我係唔敢爬嘅，係啦，因為都係嗰句。我驚死。 如果驚死嘅，你又想試下呢啲咧，就可以試下今日就係普石啦。 係、 我就自己咧試過普石，但係 我未講完嗰個 攀 石啊。 係咪好嘅？繼續講 你等我講埋先。 啊、 個攀石咧，因為上次個位咧都好好啊。咁、那個教練嘅團隊揾咗個位置咧，我攀到最高嘅時候咧，佢真係可以嗰、那個我咧就攀大概係。都幾十米，好似三四十咁樣啦。我攀嘅高度咧就唔算高，但係我哋本身去嗰個位置咧，嗰度都差唔多，其實已經有成四百米高嘅位置。咁所以咧，你一眼望落去嘅時候咧，好清楚睇到呢個九龍半島同呢個香港島嗰邊個風景。咁我嗰陣時又即係喺個石上，我自己掹住自己，即係唔跌落去嗰個位，我就擰轉頭一望嘅時候，哇！嗰、那個風景咧～好震撼，因為平時行山或者跑山咧，你都會睇到嘅風景，但係今次喺唔同角度再睇，而且你嘅裝束唔同咗咧，其實個感覺好不一樣，係好有滿足感嘅。 係啦，其實攀石咧都係差唔多係十米以上咧先係屬於叫攀石嘅。係啦，咁其實攀石同普石有啲咩分別嘅咧？雖然咧佢哋都係一啲攀岩嘅運動係好相似啦，都係一啲攀爬按住一條路線嚟去行，但係其實裝備啊，甚至場地啊，甚至運用我哋嘅肌肉鍛鍊咧都唔同嘅。嗱，啱啱你就講嗰個攀石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原来首先我们用高度来去衡量的。高度就一定是10米以上的了。 咁亦都系冇上限嘅，咁可以爬到几高就几高啦。咁但系咧就一定要有安全带啦，要有安全帽啦，甚至咧系要两人以上嘅人同行，先至可以做。 咁啱啦，我头先讲嗰啲 scale 全部都啱啦，好彩啫。 系啦，咁当一个人要去攀呢个石嘅时候咧，咁另外一个人一定要喺下面咧作一个防护嘅。 系啊，系啊， 系啦，冇错啦，呢个就系攀石。 系啊， 好石系啲咩咧？土石咧都可以喺大型户外嘅天然石度进行嘅，咁但系咧佢就唔需要有安全绳。系啦，因为其实佢攀嘅石咧大概四米左右，但系地下下面咧系有呢一个软垫嘅。 哦，系啦，咁我四米即系两道门到 嘅 啫。 系啦，我自己就试过呢个嘅 土石。 系啦，土石嘅，咁土石其实咧你冇安全绳，你去到一个位，你觉得顶唔顺啦，你就只需要向后瞓， 唔系瞓添啊， 系啦，向后瞓。然之后你咧，佢仲要教个导师教咧，手脚要垂直嘅咁样。你总之系向下瞓啦，咁样。 我想问咧， 有软垫都痛噶，唔系咩？ 我想问呢啲铺石嘅地方系咪喺室内噶？ 系啦，我玩过一次咧，就喺室内嘅。系啦，但系佢都有啲户外噶，即系佢唔一定有冷气地方噶。 咁户外咁都系用软垫啊？ 都有软垫嘅。 咁 啊， 户外每次 set 啊，佢软垫。 软系啦，软垫咧唔系嗰啲瑜伽席嗰啲软垫，佢就好似啲跳高嗰啲有厚度嘅。系啦，咁你都系瞓落嚟嘅啫，咁又就唔需要有一个其他人咧喺身边睇住你噶啦，你自己决定嘅啫。 安全帽啊，嗰啲 安全帽都唔需要，咁但系你要有嗰个抱石鞋， 使唔使 攀石鞋？ 哦，攀石鞋系啊，我有哇，嗰个攀石鞋一着嘅时候，我第一次我真系好辛苦，我都同个教练讲：，哇，你平时就着呢啲鞋攀石噶，好窄只鞋。 因 为点 解佢要咁窄咧？佢要运用到你脚板每一个嘅脚板嘅肌肉啊，你啲脚趾可以好灵活咁样喐动，你唔可以有松位，因为你要找实嗰个石头 啊 嘛， 系啊， 系啦，即系脚趾都要找实嗰个。 同埋好奇怪，嗰个攀石鞋咧，原来虽然咁窄啫，我就咁着啦，行平路当然辛苦啦，但系你一上到上去攀石嘅时候咧，你发觉原来冇嗰只鞋，你真系搞唔掂。 系啊， 佢真系可以帮你踩住个石头，嗰下我真系觉得自己有啲似咩啊，似啲山羊啊！亦咪有啲羊咧，好叻喺个悬崖嗰度跳嚟跳去嘅，系啦。咁我就觉得自己有少少似嗰只羊嘅，因为嗰啲石头其实我连只手摸落去咧都有啲滑滑地嘅感觉，唔系好捉得实。但 系有嗰啲石粉嘅， 系啊，嗰啲好似爽身粉嗰啲咁样噶嘛，系啦。咁嗰个就绑喺条腰嗰度啦。咁但系佢嗰只鞋咧，佢真系可以令到你卡住嗰嚿石噶，真系借到力噶。 系啊， 你哋两个都几叻，我见你两个一唱一和咁样，好似都对呢个好有心得。我咧系我又未玩过啦，跟住咧我。旁边听咧系有啲兴趣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是，其实即系关于爬高嘅嘢都唔好如何，我有少少畏高咧。咁我觉得即系过程都系好玩，虽然你头先讲到话咩啊，四米啊，嗰个宝石 嘅宝石就四米嘅啫，左右嘅咋，唔高噶。 唔高都高咯， 四米 高都高咯， 都 OK 嘅。 系啊，冇钱都系有钱咯。对于某啲人嚟讲，睇下你点定义嘅啫。系啊，所以我就听喺旁边听你哋两个讲，好刺激啦，好玩啦。咁如果大家想锻炼下啲手臂肌肉啊，啲 core 啊，咁我觉得呢个运动都帮到大家嘅，应该 认识多啲咯。就算 仲有啲咩分别噶？嗰个抱石同攀石 就系最大分别就系冇安全绳同埋冇教练咯。 哦，即系你自己练喎，可以自己练噶呢个。 系啊， 日练夜练，跟住喺个四米上，我见有啲学校咧，我去过，其实佢哋自己喺自己操场嗰度都蹦墙嗰度啊，佢哋都安装咗呢一类型嗰啲合规格嘅即系真系四米高，似系普石嘅一啲墙壁，咁啊可以俾啲小朋友咧，即系有导师陪，因为佢嗰度好大只字写住噶，有教练先至可以玩啊咁样嗰啲嚟嘅。 系可能小朋友咁就一定要有教练会安全啲。 系咯系咯系 咯。咁但系我哋去嗰啲普石场玩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个训练。可能半个钟头的训练你才可以去玩的。我那天去玩的时候还要见到一个很有型的女士，她直情她好像只蜘蛛侠那样跳来跳去。 是不是就是蜘蛛女来的那个 蜘蛛女是不是因为我之后也有跟她聊天的，她说其实玩普石这一类型你不要只以为用到你的手力，其实腰力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 是全身的， 你看她的腰也很厉害，你见那些抢包山那些都很厉害，全身的嘛，她们用全身的力的嘛。 她来紧有抢包山 系啊， 系啊，咁啊， 突然间上到顶啊！ 健儿们会唔会真系练习下咧？喺室内嗰度，不过都系啊，抢包山都系希望天公造美，呢个系最紧要。因为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咧，通常呢啲长洲叫大照啦，即系通常都会有啲雨水嘅，有时会落雨。 你 记 唔记得咧？而家佢哋嗰啲包咧就系用嗰啲塑胶嘅包，即系抢包山嗰啲咧。以前系用真包噶嘛？ 系啊， 以前用真包嘅时候遇到嘅情况就系当佢一落雨嘅时候咧， 係爛曬，即係佢滴啲雨水嗰陣時候，帶嘅時候已經揼爛咗嗰啲包。 係咁又嗱一依家就大曬鬼又會出嚟啦。 係啦，係啊，係啊。 第二就係、是。其實都唔好睇，咁所以就用咗壓力球嗰啲物料，去做個包， 係啦，即係你一用手捏咧，啲水就會釋放咗出嚟咁樣嘅， 咁啊環保啊，同埋下年可以再用啊嘛呢啲包，最多塗翻少少個顏色，添啲顏色， 係啊， 好啊，咁啊期待之中啦，你都有好多唔同活動俾叫做聽眾啦，以至咧好多嘅香港市民可以參與其中。 我师妹同我告白啊，真系好头痕啊！虽然我对佢冇意思，但系佢完全唔理我、啊。有啲人咧成日都会发埋呢一啲牢骚，讲到自己好似好受异性欢迎，可能你听到就觉得好嬲啦，因为其实你都唔觉得佢咁大魅力啊。不过你有冇谂过，受欢迎可能只系佢哋自己讲，实际上佢嘅异性缘根本冇咁好。原来讲大话都是一种替代行为。什么叫做替代行为？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话你知。 三人行别人老师演 I'm gonna keep it low key This is how I do it Please lecture me 听不明扮听明不见你自己会自己不自会不自己It's my attitude. It's my attitude. Daddy, daddy, daddy. It's my attitude. I'ma keep doing what I do. Be low key and let them assume. This is me, who is she, which is me. Be humble and sit down, we all know it. But God, I rise when you need to. My dream is my prey, and I'll be the wolf. You will see me when you see me, woo! 是指某一种需求没办法得到满足，于是就找其他行为来满足了，例如被自己最喜欢的人拒绝，于是就找第二个喜欢的人，这个也都是常见的替代行为。例如你在公司受到一些职权的骚扰，累积不满的人可能就会为了发泄怒气找家人施加暴力。又或者讲个更加容易的例子，你想吃烧鳗鱼，但是烧鳗鱼太贵了，于是就变成吃烧臭刀鱼了。冇异性缘嘅事实其实就摆在眼前，所以有好多人都可能因为咁样而灰心丧志。不过亦都有啲人好快就接受咗呢一个事实，沉浸喺自己嘅兴趣入边，或者同一啲同性嘅朋友玩。但系亦都会有啲人扮到自己好受欢迎，接受周遭人嘅羡慕眼光。呢一种人一般嚟讲都系爱慕虚荣，亦都可能因为心入边有一啲烦恼。如果情况严重嘅话，都有可能会被视为放语症噶。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所謂手舞足蹈，其實亦都係某程度上反映咗我哋嘅心入邊到底係講啲乜嘢。係咁最簡單啦，就上個禮拜都有提及過，就係當我哋隻手做一啲喐動嘅時間，其實亦都表達緊我哋心入邊嘅某一種嘅情感嘅。咁呢個係好明確已經見得到噶啦。咁但係當我哋隻手原來喺我哋嗰個嘅叫做面部。去到配合嘅時候，去到做一啲嘅動作，或者放喺唔同嘅位置。例如上次講嘅就係、你好似嗰啲明偵探咁樣，你諗緊嘢嘅時候，你就好不其然咧，會係會摸下鼻哥啊、哦。如果你摸住個下巴嘅時候其實亦都不其然，就好似有一個咧 諗緊嘢，係 諗緊嘢， 思考中 思考咁樣嘅。咁、哦、呢個亦都係好容易 即刻做翻相對嘅動作， 冇錯。 我都試下 一下，係 係啦。咁、嗯、所以咧。由於人啊，亦都有呢一個嘅概念喺自己嘅腦入邊，即本身你個 DNA 已經會明白到呢個動作係代表啲乜嘢？ 定還是喺電視劇入邊，即係肥皂劇，定還是係卡通片？有陣時有啲卡通人物都係啊，一諗嘢就會即刻好似有個箭嘴咁樣， 呢個咧 托住個下巴。 呢個咧就大家要諗得清楚啲，即係有雞先定有蛋先。呢個咧就係因為我哋本身已經係知道咗，當我哋考慮緊一樣嘢嘅時候，我哋隻手就會放喺鼻哥，或者放喺個下巴，做一個手防守性嘅思考模式。咁但係唔係因為有一啲譬如劇集，有一啲嘅動畫，佢哋潛移默化咗，令到我哋會明白咗呢樣嘢，唔係由佢哋教識我哋，而係我哋人類本身亦都有呢一個嘅天性。咁佢哋只不過將呢一樣嘢咧就表達咗出嚟嘅啫，咁、所以咧要搞清楚呢一樣嘢先。好啦，咁如果你話仲有其他嘅手部，當我哋放喺我哋塊面上邊啦，例如我哋有啲朋友咧好中意掂下個嘴唇嘅， 啊， 有陣時會觸碰下自己嘅嘴唇，未必係摸鼻，未必係摸住個下巴。當我哋掂到個嘴唇嘅時候，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直接話俾我哋知道，其實呢個人咧係代表某一種不安。 嗯、 所以點解話會係譬如讀心術可以睇呢啲咧？當佢見到佢唔係諗緊嘢，而佢隻手指係有輕微咁樣去到碰撞自己嘅嘴唇嘅話咧，嘴唇其實好脆弱嘅。如果大家要知道嘅話，其實我哋人類自己都會知道嘴唇嘅皮膚咧係好薄弱嘅。 係啊， 我哋需要去到特別保護佢嘅時候，嗰一下個動作其實就話俾自己知。我係有一種不安喺度嘅，咁呢個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啦，有陣時亦都會不其然咁樣用手去到遮住一個嘅口部嘅，用手遮住口部嘅，咁代表佢有陣時講嘢咧，佢未必喺呢一刻係講緊啲真心嘅説話，佢可能講嘅一啲咧就係佢想裝飾過嘅説話。咁但當然有個特別嘅例子嘅，真係有一個好特別，因為唔少嘅。專家咧，佢哋都會走訪就傳曬嘅，揾曬啲大嘅 data， 就話俾你聽呢個動作係代表啲咩。咁、但係唯獨是咧，佢哋都話到原來喺日本咧呢一個嘅方法就唔啱用。 哦，點解？ 因為日本人佢哋講嘢好多時會揞住個嘴嘅， 甚至笑嘅時候都 係啦，係啦，食緊嘢嘅時候又會食緊嘢講嘢，或者食緊嘢唔講嘢， 揞住個嘴就睇好多日劇都會發生啦，特別係女士啦、姨太啦，好啦。讲嘢会揞住个嘴咁样讲咧，咁真系会咁样讲噶？ 佢哋真系会，例如佢哋 系咪惊佢嘴巴臭崩崩啊？个 动机系乜嘢啊？唔关事嘅， 多数都系因为佢哋个嘴部喺度有啲嘴着紧嘅嘢嘅时候，咁佢哋就会遮住个嘴喺度讲嘢。即系例如佢食紧嘢嘅时候，佢就想形容啊呢件嘢真系好食啦，佢就系讲好食呢三个字咧。佢隻手都要遮住個嘴嘅，咁呢個咧就牽涉到文化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啲專家當佢哋睇佢哋嗰個嘅嘴部或者手部去到喐動嘅時候，佢哋都要睇埋佢哋背後嗰個文化係邊一種嘅文化。如果你話用翻日本嘅話嗱，咁用手遮住個嘴咧，唔代表佢係講緊啲假話㗎，即係佢個口話俾你聽呢件嘢好好食，而佢隻手遮住個嘴咧，係只不過佢哋呢個民族咧係慣咗呢個動作，佢可能真係讚緊嗰嚿嘢好食嘅，咁當然都有機會係假話啦，係啦，當然有機會啦。好啦，咁如果你話有陣時咧，當我哋自己講嘢嘅時間啦，或者聽人哋講啦，聽人哋講嘢嘅時候抱有懷疑嘅態度咧，原來我哋亦都會不其然咧將個嘴放喺我哋面部嘅一個位置嘅、可能你會摸下自己塊面啦。或者拗下头啦，呢啲咁样嘅话咧，都系代表你对于对方所讲嘅嘢咧系抱有怀疑嘅。所以原来啲专家就话啦，你越唔想俾人哋知道你谂紧啲乜嘢咧，当你听紧人哋讲嘢嘅时候，你嗰两只手最好乜嘢位置你都唔好摆，因为就算你翘住只手，啲人都会话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咁你话最简单系啲咩咧？最简单，譬如你拎住啲嘢啦，你又繼續坐喺度拎住啲嘢，唔好有多餘嘅動作，咁、人哋就會更加唔知道 你的心入面想的什么，而只是会觉得你很专注听人来讲的。 双手平放台面 就是。是类似这样，或者你很简单做紧笔记这样。好了，如果你说听人来讲的而开始甚至乎拗头越拗越多的时候，你就很直率告诉你，其实他除了觉得他烦恼之外，他的烦恼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觉得有压力，他有压力他才觉得烦恼啫。如果他唔有佢冇压力，他就唔会觉得烦恼，他就好松容啦。 唔使头头痕， 另作别论。 另作别论啦 吓，系啦，嗰个另作别论啦， 别论啦， 系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嘅叫做手部同呢一个嘅叫做面部嘅活动咧，其实系可以睇到好多嘢嘅。咁啊记住啦，如果你拗头嘅话，即系代表你好多嘅压力，系啦。咁如果你觉得好松容嘅话咧，其实你只系需要将自己嗰只手咧好简单，即系做翻自己想做嘅动作，亦都唔需要特别。放在块面上，因为譬如很多特别是 HR 建工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看看这些，你的手怎么放，你的眼神会不会很肯定，当你讲每一句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很 firm， 有没有自信，这些其实在人家的外表上面一看就会看得到，自己可以不妨对镜练习多一点，你表现出来的一样东西，就是人家多强的专家都看不透你。 室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淡淡定，很快就宿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外形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准备。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主权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傲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你终止先放下。细细辈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阵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都偏偏不将战万揭起。 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性。 佢冯允谦有呢首作品啊 ，J 风二胎训练学院。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好，开放热线1872388，就是呼吁听众电话打电话来晨光 Morning Call。 没错，如果你有一些、朋友生日、又或者是有些结婚周年纪念、甚至是跟 DSE 的学生打打气、都可以打上来1872388留个言，或者是跟我们说、今天如果9点8左右你得行的话就可以有个点唱时间来个。 是啦，如果是、学生歌听到的话或者是、教师们自己、都可以有些说话大家一起讲一下。因为老师都辛苦啊，系啊，老师呢段时间系啊，真系要多谢啊，要感恩嘅心态呀吓，咁啊老师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好多，又或者鼓励下啲学生一样得嘅， 系 啦，咁啊1872388，咁啊大家快啲打电话上嚟，而家就已经等紧你电话啦。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是怎样啊？咁啊，企业业绩理想啦，利好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咧，上个礼拜五都是高收嘅，道指升153点啦，标普升51点啦，纳指升316点啦，全个礼拜计，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升嘅，哇！纳指升得最夸张，升到4.2% 啊！上个礼拜咁啊，港股 ADR 咧，收市嘅时候，美股时段收市嘅时候咧，就少少回吐，跌20点到啦，大型蓝筹股亦都升跌不一，同大家咧。睇個前瞻啦，咁啊外圍方面啦，關注咧聯儲局啊，鮑威爾咧喺議息會上邊咧對減息嘅相關評論啦，或者要睇下咧個議息會啊究竟會點啊，今個禮拜就會發生噶啦。咁啊大型嘅業績公佈包括有 Apple 啦，仲有咧呢個亞馬遜啦等等嘅公司咧都會喺呢個禮拜公佈業績啊。至於本港方面咧，亦都有好多隻重磅嘅銀行股會公佈業績啊，咁大家咧就拭目以待啦呗。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入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我有一个难题啊，就系屋企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分别就系4岁和8岁啦。咁佢哋都好适合咧，就系阅读嘅年龄嚟嘅。咁所以我都好鼓励佢哋多啲咧，就拎住本书去到读，唔好成日咧就对住个电话或者对住个屏幕。咁啊，书咧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不过遇到个问题，当小朋友佢好多时咧就叫佢读书嘅时候咧，未必，即系佢个 concept 就系拎住本书。书就等于闷，好容易会咁样，所以我屋企都有几多嘅游戏书嘅。咁啊，但系啊，但系有阵时咧，除咗我系可以睇翻佢嗰个游戏书，嗰个年龄系几多岁到几多岁之外咧，我有阵时都喺度谂乜嘢嘅小朋友啱边一类型嘅游戏书，咁我个配对应该系点样做咧？所以今日就揾蔡姨姨咧，就同我哋讲下。先不如先讲下游戏书嘅类别有边几大嘅范畴，我哋可以讲一讲啊，好唔好啊？ 嗱，遊戲書咧，其實咧就真係我哋希望小朋友閱讀嘅時候咧，開啟佢對書嘅興趣。 係 咁，所以咧，其實咧，幼兒階段啦，譬如你0歲到3歲啦，咁有啲乜嘢類別咧？譬如一啲嘅 視覺辨別啦，因為佢會睇到自己嘅即係睇到嗰本書嘅顏色啦，同埋佢會可以有啲拉頁啊咁樣嘅。到到大啲咧就有益智推理啦，有啲立體書啦，有啲咧就係操作噶啦，即係例如咧你嘅小朋友咧好想佢自己攞。一个牙刷嚟刷牙，但系佢系 B B 嚟噶，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咁样咁啊，于是咧，其实咧有啲儿童图画书咧，其实佢就会有一啲嘅操作型嘅，即系你可以掹佢出嚟，咁啊扮刷牙，又可以翻翻落去啊，咁、样啦。 喺呢类书，我以前都有同小朋友玩过。 系啊，嗱，仲有贴纸书，贴纸书都系好游戏噶。 系 有啲贴纸书咧，好配对噶，即系咧你佢一打开一页咧，就系、是、一啲嘅森林啦。咁、喺森林里边咪有好多动物嘅，咁、个贴纸里边咧就有唔同嘅动物。咁当中咧可能系有啲海洋嘅动物，咁小朋友就会辨别啦。冇理由你喺个森林里边会贴一个鲸鱼噶嘛？ 系啊， 系啦、 啊， 咁嗱呢啲贴纸书啦，仲有咧一啲磁铁书。系啦，可以黐嘅，又可以掹翻佢出嚟，然后黐喺个雪柜啊咁样。呢啲磁贴书其实都系一啲嘅游戏书嚟噶。 哦，依磁贴书我好似比较上少见。 我喺书展啦，就成日都会见到嘅。咁、咧，因为咧而家咧好多小朋友咧，佢即系家长啦，开始发觉小朋友咧嗰个活读能力越嚟越强啊。嗱、你头先一开始咪讲嘅，我哋唔想小朋友咧就对住一啲嘅电子屏幕啊、iPad 啊咁样。其实咧呢啲咧系一个最大嘅引诱，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专注咧摆翻喺个电话度， 系啊。 咁于是咧，你要攞一啲嘅纸质啦，即系厚厚地嘅纸质啦，即系我哋叫做最原始嘅儿童读本啊，我哋叫读物啊，系啦。咁嘅话咧，佢里边咧就有好多花款咯。其实佢讲磁铁咧，即系自动黏贴嗰啲啊。 我知道系系。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佢又唔系话有啲乜嘢嘅化学嗰啲物质喺度会影响我哋嘅小朋友，只不过佢方便咧系黐黐贴贴咁解咯。 好似雪柜咁样嘛。 啊系啦系啦系啦，你可以黐落雪柜度，但系嗰本书里边咧，其实咧都会有好多机关嘅，咁啊等我哋嘅小朋友咧一齐去睇啊咁样咯。 嗯，咁仲有边一类型嘅书咧可以啱啲？譬如年纪大少少嘅，入到小学啊都好啱睇，但系又系游戏书嚟嘅。我见到有一种咧，我都唔知佢系咪。叫做好似揾错处或者系寻找嘅书，我见坊间有称呢一类嘅书叫地板书嘅，因为佢好大本，放喺地下嗰度咧就可以俾成家人一齐咧就按照翻佢嗰个图画，就揾翻呢一个嘅图案喺咁大幅画入边嘅喺边一度啊，就都似有呢一类咁嘅书嘅系嘛？ 哦，你讲咧，你讲嗰个类型咧已经系进化咗好多， 系咩？ 系啊，其实我哋喺大概十。廿几十下年前，我自己嘅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就会好中意揾嗰啲咧，叫做找找看啊，即系你要 系 啦， 系啊， 揾啊，揾对动唔对啊，嗰啲游戏书其实几好嘅，因为咧，其实你唔好话咧，净系高年班嘅小朋友啊，一啲细细个嘅小朋友咧，当你同佢讲嗱，因为你要谂下呢一类嘅找找看咧，佢系一个好大嘅画面啊嘛，佢嘅画面好丰富啊，咁变咗咧喺呢个咁画面丰富嗰度咧，你可以。咧系从远一个大嘅方向到近，揾每一个细节。我举个例啊，头先我哋讲喺森林啊嘛。OK， 嗱，你个大嘅森林里边，然后咧喺啲树木上边，你又再 zoom 落个树木咯，即系你只眼睛去 zoom， 跟住咧就揾下啊，有啲咩雀仔啦，有咩雀巢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嗰个树嘅下边有冇一啲虎视眈眈嘅动物咧？咁样嗱，咁呢啲咧其实咧我哋就冇一定嘅答案嘅。 系 咁喺一啲找找看嘅书里边咧。佢喺个左角或者系右左上角或者系右下角咧，佢会有啲提示俾你嘅。咁呢一类嘅书咧，其实到好大嘅小朋友咧，我哋就唔单止同佢去揾咯，叫佢去联想啦。 哦，有得伸延嘅、 有得延伸。嗱，你谂下，如果我哋将头先我嗰个画面，叫一个高年班嘅小朋友，即系四至六年班嘅小朋友，去。一个情景延伸的一个创意思考。你而家见到呢一种动物喺度虎视眈眈树上面嘅雀仔，你可唔可以编织一个故事，话俾我听？你会点样去话俾我哋身边嘅朋友知道呢一 个情景将会发生咩事啊？不如读古仔俾我听下。 呢一类型嘅书咧，虽然即系话就话找找看啊，真系可以同佢喺个训练眼力之余啦，同埋小朋友咧，佢揾完一次之后咧，你发觉佢可以记晒所有公仔佢喺呢一本书入边嘅位置，我觉得可以同时间训练到佢嗰、那个记忆啦。佢嗰个嘅叫做同人沟通嗰个能力啦，例如佢会指出喺边一度啦，佢会讲喺边一度啦。 哎呀，系啊，同人沟通嘅能力啊，你正正就系讲咗亲此共读最重要系咩啊？你搭建一个沟通嘅桥梁啊嘛。 嗯。 咁呢啲嘅游戏书咧，正正就系可以咧好广泛地话俾我哋小朋友听。啊，不过咧，你讲起游戏书咧、 啊， 有一啲游戏书咧系玩声音噶、 哦。哦，好似以前有一本书我哋都见过噶。就係、是、咩大提琴啊，一撳個掣佢就有嗰種，譬如saxophone 啊，一撳個掣有 violin 嘅聲啊，係咪呢一類型咁嘅書啊？ 唔止咁簡單啊，佢咧係喺個文字裏面咧已經咧係有大細高低，咁咧就等啲小朋友咧一路讀咧，其實佢已經知道咧原來啲聲音係有咁大嘅變化㗎。 哦， 呢一類嘅遊戲書咧好玩在咩咧？就係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咁跟住咧，佢會有啲文字、哦，佢話嗱，你試下越講越大聲係點㗎？咁跟住咧就會有一啲唔同颜色嘅图画啦，咁跟住咧就会系由细到大玩声音咯，咁呢啲咪系游戏书嘅一种咯。 哦、 不过咧，你讲起咧，游戏书咧，仲有好多咧系知识性嘅， 系， 即系佢会俾你知道咧，譬如24节啦，咁你即系嗰本书咧好好玩嘅，佢里边咧有好多嘅机关嘅，咁、变咗你就会引导你去揭开嗰个翻页。咁你就知道咧，里边啊廿四节考咧究竟点样嚟噶？咁样系啦，呢啲咧即系翻下本书嚟学到知识，同埋咧有一啲立体书咧，原来咧我想讲俾你听咧，你头先咪话咧，细细个开始睇到大个嘅，好、多人误会咗，以为游戏书咧都系 B B 睇嘅啫，其实唔系噶，我认识有好多咧大人，仲系一啲知名人士，系啦。佢好中意睇呢啲书嘅、 哦， 因为咧佢话喺好简单嘅即系图画书里边咧，佢揾到一啲咧佢好方便地可以同人哋解释嘅一啲科学理论。 哎呀，啱啊！呢、这个正正就系重点啊，因为咧我发觉睇呢一类型游戏书，第一就有得玩啊，细路仔容易 focus 啦，容易专注啦。第二咧就系佢同嗰啲屏幕俾你嘅游戏咧，最大的分别就系、是，因为屏幕佢仲可以有好多嘅玩乐嘅方法，但你呢本书咧佢设计就系一个玩法，令到小朋友咧佢可以好容易就专心同身边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啊导师啊去到享受嗰本书为大家设计嘅一个学习嘅空间，所以我觉得。游戏书咧系冇办法取代，而屏幕咧亦都有佢哋自己学习嘅方向嘅。咁我两者都可以并存，唔系话一定要淘汰一个，因为而家年代都进步啦，一定要两者并存先得啦。 系啦，所以咧，我希望各位家长咧喺陪小朋友共读嘅过程里边咧，你今日提起游戏书咧，哇，我正正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咧，我成日都去同啲家长讲。佢哋话：哎呀，好闷嘅，我一读咧，小朋友就行开啦。你打开个游戏书咧，佢就即刻好似咧。蜜蜂 系啦，冇错， 捞 蜜糖咁样， 等埋你噶啦。 系啊，我自己屋企咧，仔仔一讲话游戏书咧，佢哋都好面露笑容，同我一齐玩啊。所以大家不妨今日揾一啲啱嘅游戏书，下次再啲游戏书咧，可以一齐再讲多少少点样运用啲游戏书嘅蔡依依 都好 喎、啊，系咯系咯，几好、 啊啊。 好啊，我哋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依依，拜拜。 好，拜拜。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一下会自带氧气樽嘅潜水蜥蜴，佢就系水栖变色蜥。水栖变色蜥同其他嘅变色蜥最唔同嘅地方就系佢哋会潜水，主要分布喺中美洲，经常喺河流、溪流附近活动嘅蜥蜴。佢哋能够喺水入面潜水超过10分钟，而目前最高嘅纪录系16分钟。当佢要潜水嘅时候，会先吸一大啖气，潜到入水之后，就会将吸入嘅空气从个鼻呼出嚟，而呼出嚟嘅空气就会形成一个大气泡，而且仲系黐住喺佢嘅鼻度添。当呢个大气泡冇足够嘅氧气嗰阵，佢哋就会浮出水面呼吸，所以佢哋真系能够自带氧气樽潜水嘅蜥蜴嚟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最后的烟火全需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向两座爱已逐渐消融，坍塌了做过的梦，模糊了我们的面容。称呼和问候像放松了的酒，亲爱的脚步出口，对白频频走走，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或许故事已经告一个段落，我不在探索，忘了对大海呐喊，披着满天星斗，叫着彼此的绰号，笑得在怀里打哆嗦。就当没哭过，没有说明寂寞，为何有满满的词，牵手各种借口，眼看着满满的爱沦为无名氏的玩偶。或许故事早已告一个段落，我不在意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颤抖，就让我们相信这是必然的结果，转身去放弃谁的梦。今后列为失踪人口。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四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我哋一於又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晚上六点三十五分有咩人睇咧？ 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今集邀请到个嘉宾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林志荣，嗱唔系唱歌嗰位林志荣，小旋风林志荣啊，系全国人大代表林志荣，佢上嚟节目嗰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大湾区旅游业嘅发展睇法。 咁另外佢亦都會談論下啦，香港未來啊點樣去推動新質生產力咁話。咁各位想認識多啲呢位人大代表嘅話咧，記得要留意呢個節目《認識人大政協》啊。 係之後咧，去到晚上10:25有啲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一個新嘅節目，叫做《了不起的寶藏》。探宝上博啊，咁啊上博系咩意思咧？就系上海博物馆咁解啊。咁啊话说咧，系啦，我哋港台电视31咧，而家就有一个上海电影周啊。咁我哋咧就搜罗咗好多同上海有关嘅一啲节目啦。咁呢一个了不起的宝藏。探寶上博咧就是、其中一個啦，咁呢個節目咧就是、以一個微紀錄片嘅形式，幾分鐘嘅啫，就是、每一集同大家介紹一個咧上海博物館嘅國寶啊，咁我哋請到佢哋當中博物館嘅專家啦，同大家講解一下，咁由今晚起，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10:25就會送上噶啦，咁今晚第一集咧就會同大家介紹嗰個國寶啊，叫做紫仲姜盤。咁啊，好有趣喎！係一個喺春秋早期咧，晉國嘅一位大師咧，為佢太太，佢太太叫子仲姜啊，做嘅一個銅盤。個銅盤咧係純粹貨分嘅啫，即係冇乜實際功用嘅，係好靚嘅，係一個盤咧，佢有用銅整咗好多青蛙啊、魚啊咁樣，好淺嘅啫個盤。你倒滿水之後咧，就好似一個水池、一個魚塘咁樣噶啦。咁究竟佢点解要整呢个盘送俾佢太太咧？系咪结婚周年咧？我都唔知道。想知道嘅话咧，今晚10:25要睇呢个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啊！ 哇，呢、這个节目几好、啊，因为得几分钟啦。咁尤其是如果朋友们啦，即系听众们咧，唔系话咁中意听历史咧，有时觉得啲历史节目有啲长嘅话，系觉得有少少闷嘅。咁但系佢用几分钟时间咧，一次过就可以讲咗啦。咁同埋咧，大家可能接触春秋战国时期咧，好少系我自己。多数都是那些战国策啊、孔子那些论语啊比较多的，即是文学的东西多一点，真的比较少是接触实际上一些出产的文物啊，譬如这个呢、或者大家都可能会想想、以前的文物一定是有功用的嘛，即譬如他那些钟呢都是礼乐制度里面的其中一环，但是这个呢我第一次听、啊、真的 是的，哄老婆的一件礼物、啊 正喎、哦，古人点样氹老婆呢、啊、用五分钟或者几分钟嘅时间咧，就可以透过呢个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咧，就可以知道晒啦。咁记得留意今晚10:25啦。好，之后咧过咗五分钟之后，即系10:30嘅晚上，亦都有何以中国、哦。 系啦、啊，咁亦都系一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何以中国》，同样啦，亦都系呢个上海电影周嘅节目之一。咁啊，由今晚起咧，星期一至五嘅晚上10:30咧，都会俾大家睇嘅。咁呢个节目咧就系重现啊，我哋中国古代咧嘅一啲场面，用影像咧去见证翻我哋中华民族呢一千年嚟嘅历史变迁。今晚第一集啦，就会同大家咧睇下秦汉年代啊，即系翻翻去秦始皇嘅同埋刘邦嘅年代。就是讲下咧，我哋近呢100年嘅新嘅中国考古发现啊，我哋原来发现咗有啲咩咧？秦代嘅一啲木方啦，秦代嘅行宫遗址啦，又有好多古墓等等，咁啊，让我哋咧透过呢一啲新嘅考古发现，认识下秦始皇佢哋点样去统一呢个天下，当中嘅历史进程系点样，亦都让我哋咧去到追寻翻我哋中华民族同埋中华文明嘅起源咁话添。想認識多啲中國歷史嘅朋友，記得要留意今晚10:30嘅《何以中國》啊！ 係頭先用五分鐘時間咧，就係瞭解到一個文物啦。咁但係今次呢個節目咧，就真係長好多啦，去講下唔同朝代嘅一啲嘅文物出土啦，咁同埋有啲史料嘅，咁幾好啊！我自己咧，雖然自己都幾中意睇歷史啊，但係咧多數都係關於一啲大家頭先講過嘅文學嘢啦。咁但係佢呢一度咧，成講埋一啲行宮嘅遺址啊，即係以前咧咪成日聽到阿房。工啊，或者听到佢收呢个骊山墓啊，究竟系咪真系挖到个墓出嚟啊？嗰、那个人哋话，哎呀，哇哇，劳民伤财系咪真嘅咧？究竟成个文物出土系点样咧？咁啊，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何以中国》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法案委员会今朝继续审议，草案建议社工、医生、教师等二十几项专业界别列为强制举报者，如果没有履行虐儿举报责任，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3个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会福利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说，预料政府会提出修正案，监禁刑罚只是针对未有举报严重虐儿个案，例如死亡、骨折、毁容等，未举报轻微虐儿个案就以罚款处理。他形容草案原建议的罚则可能令业界为免影响专业资格，好轻微的事都举报，出现滥报的情况，对相关家庭会造成困扰。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张志雄强调，法例要有阻吓力，政府工作小组正是草拟指南，协助业界怎样判断。日本众议院进行3个补缺议席选举，3个议席都由立宪民主党获得，执政的自民党悉数落败。这次众议院补选是自民党被捕出黑金丑闻以来日本第一次国政选举，3个补缺议席分别来自岛根一区、东京15区和长崎3区，之前都是自民党议席。其中东京和长崎的补选，自民党在选前已经放弃推荐候选人。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说，接受这次选举结果，今后将会努力恢复国民信任。立宪民主党成员就说，首相岸田文雄应该倾听民意，尽快解散众议院，并且进行选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出访中东，今日会到沙特阿拉伯。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中东之行还会去约旦和以色列。根据美方之前公布，布林肯今次中东之行只有沙特阿拉伯一站，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电话之后，更新布林肯的行程安排，在访问沙特之后转往约旦和以色列。国务院发言人说，布林肯将会聚焦确保加沙停火、释放人质，并且确保继续或者增加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3间房屋，医护人员说造成13人死亡，多个人受伤。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星期日晚密集轰炸拉法，造成至少15人丧生。另外，加沙卫生官员说，在北部的加沙城，以色列飞机空袭2间房屋，造成几个人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088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3点，升19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8.3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7，人民币7.247，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21,90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4.79美元，卖出23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君汇港，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支路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分别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城门隧道沙田出口。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福亨村。另外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商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智方便家提交申请，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都得。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扫描二维码或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就放打。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 Beyonce 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啊 ，Cowboy Carter 入边咧揾到呢一个好精彩嘅合作啊，今次玩 country 添啊 ，Beyonce、Miley Cyrus、Two Most Wanted。 Whoa, I'll be your shotgun rider till the day I die。 Making waves in the wind with my empty hand. Other hand on you. Been a while since I have been trapped to pull away, but it's time for something new. Came out of nowhere, didn't give no warning. Pedal so heavy like the two most wanted,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tonight, but I'll be your shotgun rider till the day I die。 等咗 Beyonce 同 Miley Cyrus 合作好耐啦，今次呢一隻作品呢绝对有惊喜，都係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Beyonce Miley Cyrus Two Most Wanted。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他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乐找不找到适合的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令那清晨，发出滋生障碍。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九点四十分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小白咧同马奥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Hello， 早晨 ，Mandy。 早晨啊，大家好啊。 早晨 ，Mandy。 小白三位好啊，早晨。 你好，亲切啊， 好有礼貌啊。 系啊 ，Mandy， 我听到你都系啲幸福少奶奶，好似啱啱起身嘅，你都系系嘛，把精神系嘛。 系啦，做紧家务啊。 做紧家务， 系啊，幸福。朝头早有咩要忙啊？朝头早。 啊，煲下汤啊，啲细路翻学咁啊，梗系要执下屋咯， 哇， 一般家庭阿妈做嗰啲啦，大家都系。 今晚谂住煲咩汤啊？ 啊，今日就煲呢、這个嗰、那个木瓜，木瓜同埋雪耳咯，煲紧、 啊。 木瓜雪耳而家煲紧，阵阵香味都已经喺度几飘紧咯。 得嚟得嚟，系你 系咁。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噶？ 我咧就想祝我妈啦。妈妈生日快乐，想点唱啊、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梗系可以 啊！我哋都祝 Auntie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多谢，多谢， 咁啊，讲下啲祝福语出嚟俾妈咪听下先啦，好唔好啊？交俾你啦。 好啊，妈咪啊，多谢你咁多年嘅照顾啊！系啊，好快又到你嘅生日啦，祝你身体健康。系啦、啊，同爸爸恩恩爱爱，我继续激你。 你咁孝顺，打电话上嚟同佢讲生日快乐，你都唔会激佢啦。 系啊，你都系好锡妈咪嘅。讲真，即系咁啱妈咪生日咧，就咁近母亲节咧，就可以将个礼物咧升级啦，吓可以 double up 个礼物啦，又请妈咪饮茶食饭，再送翻份礼物俾妈咪。喂，你妈咪有冇啲嘢系中意噶？我问下乖女你先，嗯。 中意啊，中意我哋四兄弟姊妹咯。 得得得得得，入晒心，唔系物质啲 ，sorry， 我个人比较肤浅，物质啲有啲乜嘢啦吓，物质啲啊。 中意食咯，中意热气嘢咯，所以我哋咧遗传到我哋个个都中意食热气嘢。 系咪啊？都中意食热气嘢噶。 喂，我哋三个都系啊，啲人成日都问啊，小白啊、O 啊、Vicky 啲养生技巧，我啲养生技巧就系食热气嘢咯，系啊，系啊，真嘅，嗰啲薯片春卷我啲 friend 嚟。 同埋我都食得好辣嘅， 喂，咁啊，即系同妈咪偶尔食下啲热气嘢咯，系咪中意食翻嗰啲传统嗰啲炸物啊？我想问下妈咪。 都系噶，因为我哋潮州人啊，譬如虾枣啊、胡虾嗰啲咯。 哦， 系啊， 正啊！你知唔知依家出街咧买嗰啲过年嗰啲胡虾咧，一包就成八十几蚊啊！真系啊，买两包成200蚊啊，真系，真系搞唔掂啊！所以如果你哋屋企自己识整咧，真系可以悭翻啲钱，会唔会咧吓？ 一间叫老豆，一间翻阿爸屋企叫阿爸整俾我哋食。 哦， 阿爸妈咪生日就叫老豆整。 系咯，爸爸好嘢，爸爸好嘢， 系咯。喂，但我又想了解多咗，听你讲系四兄弟姊妹啦。咁妈妈以前照顾你嘅时候，有啲咩令到你觉得最难忘？觉得呢个妈妈系好伟大嘅咧？ 试过啦，我就成日都细个比较曳嘅，啲手册成日唔记得带嘅，系啦，咁样咧，咁咧好多时咧曳嘅时候咧，老师就一定打俾阿妈噶啦， 系啊， 咁阿妈咧都要翻工，就喺屋企嘅，咁佢咧就次次咧就即系好，即系我好唔好意思都小息，佢会系咧，我哋细个年纪大啦，细个咧佢好似咧好似。直头喺嗰个闸口嗰度咧，我系小息咧喺等佢咯，成日都系咁咯。我四兄弟姊妹得我一个咁曳， 隔住个闸，跟住摄本手册俾你咁样。 系啦系啦， 我都系细个都好曳嘅，系 啊， 系啊曳，不过唔紧要，曳细个曳晒噶啦，我哋大个好乖嘅，乖得好紧要噶，系啊。是啊，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你同妈咪成长一啲点滴啦，系咪？即系其实成日食饭都系讲翻以前啲嘢，你有冇觉得人大咗嗬？系咪 ，Mandy？ 都系嘅，系嘅。 系啊，讲以前嗰啲系最开心啊！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出嚟食饭啊，都系讲以前嗰啲啦。 冇错冇错。咁啊 ，Mandy， 你而家咁幸福啊，煲下汤啊，好感恩咁啊！希望你所有嘢都有嘅，继续有。系啦，咁啊，珍惜所有你拥有嘅嘢，好唔好啊？ 系咯，锡妈妈多几啖， 好嘛？吓 吓 ，OK， 记住代表我哋咧，就同妈妈都讲句生日快乐， 系咪？ 好啊， 好， 多谢你。 咁都系啦， 开心啲嘅， 系咪啊？ 系啊， 好，咁我哋祝天下间所有母亲都系母亲节快乐，特别系 Mandy 嘅妈咪都系， 自己都系 啦，大家 happy。 好，小白阿欧， 系多谢你， 永远都系， 多谢， 好， 一齐听 歌，多谢晒， 拜拜， 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饮食淘鉴啊，梗系同大家一齐整下嘢啦。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样嘢，就喺我网上边咧，就见到一啲嘅片段啦。這个片段咧，就系一位嘅明星，日本嘅明星就是、木村拓哉。佢最近咧就受邀去到一个嘅频道嗰度啦，咁就嗰个就整饭团嘅频道嚟嘅。咁所以都得意啊，咁见佢哋两个咧就喺度猜饭团， 系 开心嘅咁样。咁你自己屋企有冇整过饭团啊？ 细个有咯。 你系咪用帽噶？一个帽嗰啲帽。 用手噶咋？ 咁犀利啊！ 系啊，同我啲妹一齐喺度搓。 哇，好嘢喎！要俾个 like 你。 如果你咁，我哋唔系好正宗嘅，即系当玩玩具啫嘛，玩煮饭仔咁样啫嘛。我仲记得就系一嚿饭，然之后一条芝士肠咁啊，系啦。 哦，咁啊放入去嗰个饭团入边。 系啊。 咁你食嘅时候，嗰个芝士肠就溶咗咁样喺入边溶咗嘅， 熟咗噶啦芝士肠。 哦，咁我见到咧嗰一位自己叫自己做世界第一嘅饭团师傅咧，咁佢之前都去好多唔同地方就专系捻饭团噶，咁呢个真系佢耍家啦，当然系。 佢只手应该唔怕冻噶。 佢只手咧系唔怕热。 哦，唔怕热。 因为佢嗰阵时咧，我有睇过佢咧，就系捻饭团嘅时候咧，佢啲饭系啱啱打去个电饭煲，佢只手就攞上嚟噶啦。 哦。 令我谂翻你以前睇嗰啲 嗰啲慈善嗰啲咧，阿師傅落滾油嗰、那個，佢咧 滾油， 佢真係好笑，因為佢一路練嘅時候咧，佢一路個口出好熱好熱好熱，佢一路會講嘅。即係佢仲有個喜感，同埋有一個視覺上嘅享受俾你。 所以係一個表現添喎。 直頭一個表現，佢一路會講好熱好熱好熱，但係佢一路就捻緊嗰個飯團。咁你見到佢隻手當然係啲紅紅地啦。咁同埋佢嗰個飯咧，真係出曬煙。你啱啱開蓋，你就走去咁樣捻，真係慘咧。我覺得啦，係啦。咁佢可能真係好專業啦。咁但係如果我嘅話，我都會攤凍啲飯先至去捻嘅。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啊！因為真係好熱，你啱啱煲起啲飯，好啦，嗱佢嗰個套路咧就唔多細講，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想飯就想整飯團嘅話咧，其實都唔係話好難嘅啫。咁你首先要準備定啲米啦，咁啊米當然係要揾啲黏厚啲嘅米嘅，咁你自己去坊間尋訪一下有啲咩米啦。咁一般嚟講咧，大家都會覺得，譬如係日本嘅米啦，又或者係中國，其實都有幾款嘅米咧，都幾啱去到做呢一個嘅日式嘅飯團嘅。好啦，咁你就準備咗米，咁你就都要浸一浸水先嘅，浸大概20分鐘到，等佢啲米咧就充滿咗呢個水分，好飽滿嘅。系啦，有晒水，然之后咧就可以放个电饭煲嗰度煲啦。咁放即系叫做煲嘅时候咧，咁你照好似平时饭咁煲。我自己会偏，如果你冇乜点样浸佢嘅话咧，我会偏多少少嘅水放喺入边嘅。 即系等佢淋啲。 系啦，等佢再吸收多啲。系啦，我自己嘅控制咧就系等佢吸收多啲水分，然后开咗个盖之后就等佢嗰个炸蒸起咧就散翻啲水分出嚟。系啦，咁样就去到 balance 翻个。咁呢个系。有少少嘅技巧喺度嘅，咁大家可以揣摩多啲。咁之後咧，嗰啲其實叫做壽司米啦，或者飯團嘅米咧，都要去到咧就係、是、調味嘅。咁我就會用少少嘅鹽啦、白醋啦，同埋落翻啲糖嘅。咁等佢嗰個嘅口感咧會強啲，咁亦都味道咧會多層次啲。好啦，咁你飯都準備咗啦，咁你喺佢仲係出緊煙嘅時候，你梗係去我哋叫打飯啦，即係去到撈一撈啲飯啦。好啦，然之後咧，咁你都要準備定自己嘅材料啦。咁準備定材料嘅時候咧，一般嚟講咧，我自己會準備定紫菜啦。咁你最傳統嗰啲咧就一大塊紫菜，咁你捻咗個三角形之後，你咪包住佢咯，係啦，咁包住佢即係最典型嗰只飯團嘅樣。咁其次嘅咧，你亦都可以就係、是用我自己會中意用鰻魚嘅。 哦、 鳗鱼，唔知点解我由细就都好中意食鳗鱼味道嘅饭团， 因为有烧汁， 可能因为有烧汁， 甜甜 系啦。同埋我细个咧就冇乜明太子喺香港嘅，咁、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就好多明太子， 越嚟越多唔同嘅酱汁啊。 系啦，咁亦都系，咁亦都可以放喺呢一个嘅饭团入边啦。如果你系明太子嘅话，咁我就明太子我就直头会买一条条嗰啲咧，系、一条条嗰啲就 粉红色嗰啲， 差唔多鲜红噶啦， 系 啦，粉红色嗰啲就沙律酱嘅明太子嚟嘅。咁呢個咧就紅紅地色，你就將佢一條入面咧就切開佢幾嚿，咁你就捻呢個飯團嘅時候就左右兩邊手咧都拎住一嚿飯，拎住一嚿飯啦，然後就將嗰一個嘅明太子咧就放喺其中一個飯嘅中間嘅位置，咁中間嘅位置通常都會用手指就按輕輕地按一按。咁呢個咧 有個粒位 嘅，係啦，有個粒位。咁呢個的而且確咧係技術嚟嘅，因為飯團你當然可以，其實個個都捻到嘅，兩嚿飯加埋，然後兩隻手都呈三角形嘅形狀喺度，係咁捻捻捻捻捻，咁你個飯團就會出咗三角形。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個飯，即係同飯團壽司一樣，點可以令到個飯你唔捻死啲米，即係啲飯咧望起上嚟都仲係好飽滿， 一粒粒 係啦。系啦，因为实嘅话咧，啲饭就 会扁咗， 一饼饼咁样。咁我哋就唔想，我哋想啲饭咧，你都系可以食到米嗰个口感，但系佢又唔会散嘅。系啦，咁呢个系的而且确系要用阴力，佢哋慢慢捏，即系好似揼骨啫嘛。 哦，系啊， 系啦，我大力揼落去嘅，你都痛啊。系啦，咁我用 细力又冇力喎。 冇错啦，就系用翻个阴力咧，去到帮个。呢、這個飯團就做 massage， 咁、你就可以試多幾次，你就可以練到一個好靚嘅飯團啦。咁、我咧就會頭先提及過啦，有明太子啦、鰻魚啦，有啲朋友中意食三文魚啦。不過要用一啲叫做魚生嘅話咧，大家就要留意本身個米嗰個温度啦，又或者係你會唔會存放得太耐啦？因為我哋自己整嘅話咧，我哋唔會話啊又擠雪櫃又剩噶嘛。其實我哋整嘅話咧，最好都係新鮮食。咁又或者你朝头早整完咁啊，中午食咁就最好啦。 我自己其实咧，你一讲起寿司咧，我几中意食沙律酱嘅寿司，特别加粟米喺入边咧，粟米有咬口啊嘛。咁沙律咧 又甜甜地啊，我觉得啊 几 match 系啊几 match 咦你几啱食嗰啲蟹籽沙律饭团嘅 系咪啊系啊我中意食 系咯咁你再加多少少青瓜或者 花枝丸嗰啲我都中意食 系啦不过嗰啲就要小心出水啊 哦 系啦譬如你落青瓜就要小心出水个问题咁、哦、但系头先捻嗰个饭 团咧放弃青 瓜头先捻嗰个饭团仲有一个小小嘅技巧嘅咁就系你会发觉可能啲米咧就会黐手啊咁、 嗯、 有两个方法嘅 系咪点水啊要 诶、一般其实应该系会整啲水。喺隻手上面表面嘅，咁系啦，咁你见嗰啲师傅就会拍一拍隻手啦，咁就将多余嘅水分就因为透过你拍手嗰下就弹走咗佢嘅，咁就可以捻。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冇嗰啲师傅咁快嘅手势，咁隻手又冇流成日去湿水，其实可以落翻少少油嘅喺隻手嗰度，咁、 哦、 有啲真系可能，譬如加花之后你落少少，跟住令隻手系啦，麻油就唔系好，因为麻油味好强， 抢咗佢 系啦，咁、okay, okay. 你就可以用少少油就令到你捻饭团嘅时候咧，咁就唔会黐隻手黐得咁犀利啦。咁呢啲方法都可以大家试一试嘅。咁我觉得整饭盒或者整便当都几好。咁朝头早。整晏昼就可以食， 同埋呢排咧天气开始热啦嘛，食下啲饭团 冻 冰冰嘅， 系喎系喎， 舒服啲， 或者普通温度咁样， 系咯， 系啦，都啱食啊吓。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最近咧，其实都多咗好多人会去露营啦。你有冇露过营啊？同仔仔佢哋？ 仔仔就冇。 哦，仔仔佢哋未试过露 营。仔仔冇啊。 哦，点解唔带嘅？ 因为佢仲 要好多嘢要预备，系咪啊？ 佢仲系处于好中意屋企个厕所嗰啲。咁你露营嗰啲，你啲细路仔好介意噶嘛？ 或者佢哋要喺特定嘅厕所先去得到，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可能系咁。 系啦，咁而家其实好多人咧都会就选择去露营啦，特别疫情之后啦。咁但系最近咧我就在网上面发现了现在除了露营之外兴水上露营有没有听过 冇喎、啊， 最近興噶，最近興起噶，喺啲片段上 面，喺嗰啲咩釣魚場啊個面嗰度啊， 有啲喺湖啦，有一啲喺特定嘅水面啦、啊，即係特定嘅一個户外場地啦。 會唔會喺泳池嗰度就俾你？ 泳池就唔得啦， 泳池就冇， 係、 哦、 啦，你唔可以。 因為泳池方面啊，通常你有泳池，即係代表你有更衣室啊，跟住又有洗手間啊嘛。咁細路仔容易接受，因為你呢度。个水上面咪摇下摇下咁，跟住你话我人有三急啊咁样，跟隔篱有个更衣室，你可以去嗰度。 唔系， 就唔系嗰只。 唔系啦，佢系水上露营嚟嘅。咁点样咩叫为之水上露营咧？咁其实而家咧，原来市面上啦，多咗一种咧，系好似充气嘅船咁样。咁我哋见过啦，其实我都有一只，就系充气嗰啲艇。 哦， 系啦，去沙滩用得到，玩得到嗰啲。 我都有一架， 充气咋。要自己吹嗰啲， 你自己吹啊？喂，搞错你用机啦！你咁好气啊，原来你 唔系啊，好快嘅就系嗰啲， 你自己吹， 分开几格去， 自己吹都好快。 咁我哋轮流嘅，我又吹下，爹哋又吹下，系啦，先生又吹下咁样。咁有一只咁样嘅船仔，咁但系最近 辛苦啊。 好快嘅咋，你唔好睇到好辛苦。 我喺屋企有过嗰啲 我知嗰啲泵泵气啊嘛，我哋都有嘅。不过有阵时真系唔想带多样嘢咁样啫。系啦，咁而家呢一个咧嘅水上露营咧，就好似有一架充气嘅小船，但系佢又就有个帐篷喺上面。咁、所以其实又唔可以话系好大格嘅，即系唔大只嘅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呢一个水上露营咧。就可以俾到大家有一个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以呢个水上为床，可以俾大家咧喺上面浮下浮下， 即系瞓水床咁咯，真系 系啦，有一种咧疗愈嘅感觉。 咁、 但系因为咧，如果你话瞓嗰啲充气艇啊，咁、你冇上面个遮阴啊，你好容易晒伤噶嘛。咁而家多咗有啲人咧就去买呢一只嘅水艇 着 幕，你就当系水上嘅着幕艇咁样。 哦， 系啦，咁而家 呢个唔可以喺海玩嘅，你真系唔知漂去边嘅。 系噶，咪咁你都可以游翻噶嘛。 落捞咁样啲船咁啊，有个捞抌。 佢冇嘅，冇嘅。 冇噶嘛， 冇噶。 咁你咪随波逐流咯。 唔系，咁你可以推噶嘛，即系好似艇咁啫嘛。你如果佢推得远咗，你咪落翻水，然之后推住佢游翻埋少少咁样咯。系啦，咁就俾大家咧可以即系沉浸喺呢个大自然嘅水嘅环境当中。我自己咧，其实而家都。物色緊，係啦，因為我覺得，好似幾開心喎，即係橡皮艇嘅設計，但係又可以喺水上漂流，又可以遮陰，你知女士怕曬噶嘛，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留意一下。